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嘅早上，今日校长放暑假，我哋有新玩法，留意你又知唔知？我系小张张， 啊，祝大家 Happy Friday， 我系小曳、哦。 早晨啊，七月放暑假啦，我系放假强。Happy Radio， 快乐的电台由风骚爆人，每天10点开始到下昼1点。哎，好热咯，天晴日间酷热啊，局部地区有骤雨，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啊。记住今日半小时啊，12点半到1点都系点唱嘅时间。Happy Radio 开始我哋3小时风骚快活人。Radio 开心嘅电台，开心嘅风骚浮咁炎热嘅时候，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咧消暑啊，或者呢个凉少少咧，睇下啲文章啊，或者谂下啲咩办法咧咁样。最近咧睇咗几篇啦，其中一篇咧，佢话咧系一啲啊，嗰个系医生啊，定系边个咧？佢就话咧，如果你想冇咁热咧，屋企咧，其实咧你吹风扇咧系仲会更加热嘅。 吓、啊？点解啊？ 因为嗰啲系热风嚟嘅。佢话咧，如果想凉啲咧，就最好咧喺背脊吹，同埋披一条湿嘅毛巾咧喺个颈，然之后 摄衬咯， 再吹凉风。 佢冇话，佢冇话你唔会病。 病啊？佢就係話拎刀拎小樹啫嘛。 哦，古惑醫生啊， 唔係古惑醫生， 病咗 你病咗就去揾佢係咪？ 哦，咁嘅情況，咁同埋咧著得清涼一點咧，我相信都係某啲人咧可能嘅出街嘅選擇。 肯定啦， 啲女仔都好清涼啦， 係啊，短褲啊， 多咗好多啲好清涼嘅女仔喺條街度周圍行，你有冇發現啊？ 有發現啊？ 有啊， 你一定有啦。 佢特登开慢步车，打死火生 搬佢 上车咁。我嗰日铜锣湾先见到个，哇！我最初后面睇，我以为佢喺下，即系以为佢沙滩，但系铜锣湾冇沙滩咁样啦。通常啲会见到边咧？ 唔好窒，你慢慢讲，慢慢讲，唔使担心。 喺浅水湾、深水湾嘅巴士站最多就系着住泳装或者类似啲咁， 即系露背啦， 沙滩方便咪。但系哇，铜锣湾即系当大家都即系又唔系话好整装嘅城市里边，你会突然间觉得。咁多人里面大家有个呢，如果做咁少步嘅。 我觉得好正常啫，咁闹事嘅。 咁我都觉得唔正常。 唔我觉得可以譬如话吊带。 唔直情一个泳衣。 唔系 三点式泳衣。 我都有见过三点式泳衣。下身都系。 下身就唔系，下身就短裤。 咁 咪 系囉。 咁 OK, 即系其实一个 bra top, 或者系叫做就系比坚尼。 比坚尼上身。 系啦，比坚尼上身。系啊。 咁我少见。 咁你咪开心囉。你点会少见啊？ 我少见呢啲嘢， 你觉得太耐冇见呢啲嘢啦，所以突然之间， 唔系佢应该系 嗰个咩声？ 手机平面就常见， 系啦， 嗰个 真人比较少见，系咪？突然之间只眼， 你系咪最近都见到啊？ 我其实基本上我会觉得嘅就而家啲女仔系比较冇我哋以前咁保守嘅， 嗯， 系啊， 同意啊， 我真系噶，有时我会觉得就着得会唔会真系太过咗分啲咧？我试过有。好似喺鬧市啊，都係講緊可能尖沙咀啊、銅鑼灣區啊，或者係中環區啊咁樣啦。嗰、那個女仔其實上身我都算啦，因為好多時候其實早嗰輪瑜伽褲都。掀起咗有好大嘅討論啦。嗱，我又覺得咁嘅瑜伽褲有分兩隻。如果你有時唔係著嗰啲即係接近比較肉色啲嘅顏色咧， 裸色啊嘛，嗰啲 係啦，就係冇錯啦。咁我覺得咧都還可以嘅，但係裸色有時咧就全身都係咁樣咧。 我睇唔到你有冇著衫嘅軟體。 感覺上覺得嘅就係真係有少少 over 咗嘅。咁我覺得如果你著黑色嘅話還可以係嘛？如果你話健健康康嘅，或者係佢嗰個身形啊比較健美嘅，咁我覺得佢就係 OK 嘅。 咩个袋啊？ 系啦，你明明知道嘅就系佢系啱啱喺上边嗰度上完瑜伽落嚟嘅话，我觉得真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就即系如果你喺闹市嗰度，我上次见到嘅就我都吓一跳咯。上身就一定系比坚尼啦，系啦，冇嘢啦，冇嘢噶啦。因为如果以前我哋咧都会着比坚尼，但系个问题系你一定会有多一件嘅 T 恤，系啦，又或者有一件露脐嘅短少少嘅 T 恤，你觉得 OK 嘅？冇，佢净系比坚尼啫。咁仲要系就好 shocking 嘅一啲颜色咯， 紫色。 白色， 哇！ 白色，咁你就觉得佢一定系 有目的嘅， 系啊，冇错，有目的而嚟噶啦。咁跟住咧，下身就着一条好短、好短、好短嘅嗰啲，已经系 我知啊， 牛仔裤啊，咁咯。跟住一对 战斗格， 战斗格，跟住一对嘅就系人字拖，系啦。跟住嗰度咁样行过，一定 有机会系即系外国翻嚟嘅。 个样又唔似嘅，因为你见到佢啲个妆系比较浓嘅，吓似系啲乜嘢咧？我觉得似系啲 KOL。好多时候都会系咁样喺街嗰度，可能喺个闹市嗰度，但系着到好沙滩咁去影相啊！我估计佢应该系咁。 铜锣湾定边度啊？ 中环，我就谂翻起啦。中环，我系剪头发，咁我就摆低咗个车之后，我行过嘅时候就见到有一个咁嘅女子，咁其实系几靓嘅。 嗱，闹市就即系冇得讲啊！嗰阵时有个教授，女士嚟嘅，响某大学教嗰啲叫做解剖学。咁你知啦，都係凍冰冰嘅啦，嗰啲地方。 係啊， 佢話佢冇辦法諗到點解咁多女同學都係著超短褲、背心仔啊、吊帶衫。咁佢覺得好 奇怪， 佢哋要付出代價嘅。 於是佢話俾佢聽。特登扭大啲， 着衫啦。 系啊，佢真系啊，佢觉得嗱，因为佢觉得咧，因为有啲大体老师喺度，有机会 好似唔系好尊重。 系啊，咁佢哋都要着件袍嘅， 啱啊。 咁但系咧，如果你譬如话上 lecture 嘅时候咧，就咁样咧，佢觉得真系佢接受唔到啊！即系你冇翻学啫嘛，你做咩要搞到咁咧？ 系。 系啊， 翻学啊，我就觉得系嘅，即系其实翻学都有佢应该要 有个装束， 系啦，冇错，因为应该要有翻一个就系适合嘅一啲即系衣着嘅打扮，系咪？即系我都觉得唔，你唔系啊，嗰啲时候 接受唔到， 系咯，喺校园都冇嘅，即系譬如可能我上完堂啦。即系我行出咗，系个课室。 但系你唔好太短嗰啲短裤咯。 我都觉得系，其实有时就系唔应该喺呢啲咁嘅地方嗰度去，系啊，去露出你自己太多。 即系我唔知系咪天气热啦。其实呢一种嘅装扮咧，我今年其实喺 gym 一早已经见咗嘅，即系着泳衣款嘅上身。 唔怪之咁勤力啦， 唔系喎，喺度演 啊！喂，关乜嘢事 啊？ 即系我最初我都有少少，哇，着到咁样， 我都有少少觉得又冇可能咁勤力，一定有啲嘢。 佢终于巡咗全港。十大尖啊！呢一间店啊， 呢间最多， 中环嗰啲啊，诶贵啲都冇所谓啦。 最多啲小妖 精。对男 member 嚟讲，呢啲其实有啲尴尬嘅。 点会啊？ 你唔好玩啦！ 因为做运动啫嘛，我觉得唔 系因为大家企到咁近，因为佢又即系嗱，嗰啲一 set 一 set， 嗰啲佢个机啦，大家好近。咁你喺度做嘅时候，佢系对住你，同埋咧佢做健身咧，唔系就咁企喺度嘅，佢好多弯腰 啊，系啊系啊系啊， 等等等， 你明知噶啦， 系啊， 咁 啊 为 你推步。机埋少少，推埋少少，帮手。 我即系企喺度睇咯，扮等，扮等佢。 嗱，你又玩 gym， 你就知啦，有好多动作 冇玩，我冇玩。 即系你做运动，咁你啲动作系真系有少少不雅嘅咁咯。不过， 咁你 认为呢个 自由， 呢个系个人自由。其实咧，我本来想讲咧，有个女仔喺网上咧，佢就话啦：我以前都系咁噶啦，点解我男朋友咧唔准我咁着咧？咁样原则上咧，佢就喜欢着啲清凉嘅衫啦。咁啊，清凉大家自己解读啦，可能系 即系性感小背衫， 好性感噶啦。咁样佢唔得着，佢有时咧做啲女仔自己影 selfie 啦，摆上一啲叫社交媒体。咁样，咁啊男朋友即刻就问啦，你想俾边个睇啊？咁样，俾着俾边个睇啊？咁就当然系嗌交啦。咁跟住个女仔就话想分手，因为佢冇自由啊。佢话我以前都系咁噶啦。佢以前你话我中意我着呢啲噶，咁嗰时唔同啦，嗰时追紧你啊嘛。 即系呢个女仔又系傻妹。 我其实我哋喺呢个讨论范围里面嘅，我哋两个可以收声，佢有资格讲。 系啊，梗系啦。 点 解？ 佢再有资格讲，你以前咪有个咁嘅女朋友咯？系啊，你讲嚟听下， 或者你 我哋冇资格讲啊，系啊， 梗冇啦，我又未见识过， 系啦，我就系嗰个就系我以前系咁样，我今日都会系咁样，系咪？你唔俾我着，我讲过噶啦，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嘅就系自己系尊重对方，佢自己着衫系有自由嘅，你唔喜欢系你嘅事。当然喺有某个程度上嘅就系，如果我知道你因为咁样好火大嘅话，我都会尊重你嘅。但系当你一走开嘅时候，我即刻望落。 唔系你因为行街嘅时候咧，俾人哋望系唔舒服嘅。 但系咁 系咩？但系你又好 show off 嘅，我见到 有啲男仔会觉得好 proud。 你唔可以咁讲，因为我见过有一对咧，就真系男又靓，女又靓，个女仔好清凉。 你见到我啊？ 唔系，我一直见唔到你。我见到你嘅话系盲咗，因为我见到佢嘅时候，我会发觉嘅就系个女仔同个男仔都分别非常之骄傲。 嗰啲好有型， 好 proud 嘅， 好有型，唔会觉得嗰就哦，但系蚀底啊。嗱，个女仔都着得好清凉。系啦，但系个男仔你拖住佢嘅时候咧，啲人望哇，因为回头率好高啊，接近真系100%。我系女仔，我都望，因为我望个男仔，所以嘅就系你见到佢哋两个冇话嗰啲就遮遮掩掩着翻件衫啦，唔好俾人望啦，蚀底啊，嬲啊，激气啊，冇呢啲嘢嘅，我觉得咁样反而舒服。 系啦， 所以其实真系睇人嘅。 啱， 其实咧呢一个讨论区上面个女仔咧，我又觉得好似有啲个男朋友过 overreact 咗少少。点解咧？佢唔系着得好清凉，嗰啲叫。咩？拉个膊嚟嘅 tube top 同埋即系嗰啲即系 tube dress 嗰啲系嘛？ 系咪系啦？即系 tube dress 嗰啲咁。咁我觉得嗰啲都唔算系好夸张啫。如果热天嚟计， 咁你嗰个就夸张啲嘅。 你个水平 咪咯， 十岁啦， 咪就系咯。你大佬真系已经个高度去到个司令，喺个司令度望翻落嚟，乜嘢都唔系嘢。 边个叫做司令视角？司令视角正啊！ 你劝下佢啦，系咪先？咪咯，我咪你同佢讲，我都系咁挨过嚟，冇事噶。 系啊， 冇事噶。 结果两个， 其实你讲嗰个个案或者例子咧吓，系因为喺一个陌生嘅地方。咁嗰个人咧就觉得喺陌生嘅地方冇人认识，不过如果翻翻嚟，即系如果熟悉嘅自己嘅香港咧，佢一定唔会咁做嘅。 哦，你唔知啫。 系啊， 你哋会唔会去到啲陌生嘅地方？嗱，当你以为啊，或者你觉得周围全部都系一啲 外国人啦、啊、泰国人啦、啊，不啦不啦不啦，全部都唔系你熟悉嘅，你可能 我都系咁啫咩，我唔会接你个三周，有冇好睇？我都系正常， 自己都觉得唔好睇。 系啊，我着长裤咪长裤咯，我又唔会拉翻你上个膝头哥。 人哋觉得好睇。 好核突啊！我谂起 咁，所以咧，大家我又觉得呢啲嘢，如果你身边嗰、那个，如果佢接受，你咪又试下咯。即系有啲裸体可以摊噶嘛，即系 唔系你讲得啱嘅，即系其实佢必定系觉得自己好睇，佢先至够胆咁样做。嗱、 啊， 你嘅就系你系咪喺一啲陌生人嘅角度，又或者嘅就系喺自己嘅熟悉嘅角度，佢、一定系对自己有信心，佢先至会行呢一步。 啊、 你讲得好好噶，呢、這个 point 系咪、啊？我都唔会咁做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哇，好丢脸啊！你明白吗？你好似个矮瓜，矮瓜学人哋着啲咁嘅嘢出嚟做乜嘢啊？ 我都唔好意思短呢个衫，个肚腩出嚟行落嚟身度， 将心比己系咪先？我自己出 嚟影响市容噶， 我惊俾人拉啊嘛， 俾人投诉啊， 咪就 系 咯。既然系有嘅，攞出嚟我有信心，我就觉得俾佢做啱啱啊，唔系个个有条件噶嘛。 好好。咁大家继续选择你嘅衣着，最紧要开心舒服，最紧要身边嗰半咧喜欢啦，系嘛？哎，我哋十点廿七分，今日有位专家，我哋嘉宾 啊， 你又知唔知？手语专家啊，理论下一个岗位，有时见到佢哋做好多嘅动作，好快啦。咁到底系难唔难学嘅咧？留意住今日嘅，你又知唔知啊？And there's a right here waiting 10点29分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的温下相对湿度 75% 迎接着这个周末有 Happy Friday you, 今天10点半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流消息回来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大选的票站调查结果显示，工党将大胜，赢得国会下议院650席中的410席，终结保守党14年的执政。 預料將成為下任首相的工黨黨魁施紀賢會見傳媒時說，人民已經發聲準備好改變，現在是工黨兌現承諾的時候，變革從這裡開始。根據票站調查，保守黨只有131席，創下歷來新低。國防大臣夏博斯失去議席，成為到目前為止保守黨內閣中落敗的最高級別成員。政府租契續期條例今日生效，分批為今日或之後到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一般用途地契，即是一般住宅、商業、工業地契處理地契續期事宜。地政總署今日刊登首份續期公告，涵蓋少於六年內到期的適用地契，即是今日至2030年12月31日到期的地契。這批次的地契全部獲得續期，涉及376個地段，包括309個位於九龍以油尖旺區為主，以及67個位於香港島的地段。按照法例給予六年通知的要求，地政總署將在今年年底刊登下一份續期公告，涵蓋2031年到期的地契。地政總署的專題網站和查詢熱線今日啟用。一名三歲男童前日下午在將軍澳一個商場被綁架，警方其後救出男童並拘捕兩名女子，初步沒有證據顯示綁匪認識男童一家。有當區區議員期望警方加快在區內安裝閉路電視。西貢區議員方國山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警方今次迅速破案，反映閉路電視的效益，但將軍澳部分公用地方樓梯或者轉角位仍未安裝閉路電視，希望警方調撥資源加快落實計劃。教聯會副主席幼稚園校長林翠玲說，在幼稚園有教導小朋友不要隨便和陌生人接觸，遇到可疑情況要大叫求救，或者適當情況致電999。他建議家長視線不離開小朋友，即使帶小朋友到公園玩，亦不要只顧自己玩手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44点，跌83点，成交金额3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95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43，跌8仙；腾讯控股381.6。跌8毫，商通1.43，跌1.8，建设银行5.5，跌4仙，友邦保险52.65，跌1.5，恒生中国企业65.62，跌4毫，工商银行4.81，跌2仙，美团118.6，跌1，快手43.8，跌1蚊，阿里巴巴73.4，升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6.98，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1，人民幣7.269，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41,051点，升137点。港金报21,96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1.04美元，卖出2,3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咁黄大仙嘅凤舞街由于有路陷啦，凤舞街去翻竹园村方向，介乎富美街至到杏林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一号同埋十一号 K 去竹园方向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我是第二台新生活的思芬，我想做 DJ， 除了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生活上面林林种种有用的资讯之外，亦都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和歌曲选择陪伴收音机旁边的你，一同度过生活上面的喜怒哀乐。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4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康星影嘅风骚范人而家继续啊，10点39分啊，拍拖拍得耐咧，就有少少 planning 啦，谂住将来计划啦。好多情侣咧会开始大家互相咧督促对方去储钱啊，咁样。咁网上咧就有啲咧嗰啲文章啊，讲话情侣无痛悭钱。为咗一个计划咧，就是、可能系 无痛悭钱、 啊，无痛悭钱，因为你唔觉得悭钱系有少痛嘅咩？即系你买呢个， 我唔觉噶，我本身有钱仔，冇呢啲。 O K O K， 唔知点讲， 系啦，无痛悭钱，或者你又唔会太过辛苦嘅。喂，真系噶，悭钱有时你要 我无痛洗钱就有。 全部要晒， 痛洗钱啊！有咩痛啫？婆 系啊， 钱就 系 要洗嘅咯， 系啊， 咁点洗就洗突咗嘅话，咁啊下个月洗少啲。 其实我觉得咁样， 呢个就系理财之道。 情侣最好咧就系最紧要大家有一个叫共同嘅理念啦，譬如可能要买楼啊、结婚啊，喂呢啲系咪钱嚟噶？系咪先？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最紧要大家咧都愿意。如果一个话要嗱，我哋由而家开始储钱，而另一个唔愿意咧， 咁 就 系 咁就 麻烦。咁就即係好似你買車咁樣，女仔實唔同意㗎，係 啊，冇錯，有好多嘢都係㗎， 係啊， 會有分歧啊。 哇！你買一部車個使費幾多啊？排費、驗疏、 工咧、 停車場， 同埋買乜嘢 嘅油，好多嘢㗎，係啊。但個男仔可能有。啊！有部車，大家開心啊，周圍去啊咁樣。咁你點樣？ 同你叫你買架車嘅時候，佢梗係話：我車你翻工放工㗎嘛。 係啊， 我哋放假嘅時候又可以去玩。 係啊， 之後就唔係呢件事。 梗係唔係啦？即刻車嗰啲小妖精啊！好衰嗰啲人， 跟住喺架车度执到其他嘢啊！ 哎呀， 喺架车度，系啊，食嘢， 系啊， 我费事话俾你听， 系啊，费事啦，费事尴尬啦， 喂，嗱，我想问大家拍过拖嘅朋友，呢种无端端剪发得唔得咧？虽然咧就系大家都有个计划嘅，不过咧第一，佢话尽量去一啲低消费或者唔使钱嘅拍拖点。公園啦、啊，海邊啦、 啊，咁點會係無痛啊？ 唔得嘅，一定真係唔得嘅。 嗯， 我年青嘅時候真係同去過九龍公園坐， 係 坐一次就冇乜所謂。 又俾蚊咬係嘛？ 又蚊咬又唔得嘅，真係。 咁你揀熱天，又或者去一啲？ 咁你熱天你唔去？ 咁你真係熱天拍拖，咁你唔去啊？ 係啊， 你話 我搞錯啊？ 我可以點啊？ 逢係熱天就分手。秋天嚟又揾翻， 有個暑假。 小弟有個預見先，你 好 唔好？嗱，你可以去一啲唔使錢嘅户外地方，但係如果熱天，海邊咯，有海風幾舒服。到你真係秋天咯，先去，即係冇啲咁多蚊嘅地方，你先去啲有草嘅地方咯，得唔得啊？ 唔得，因為咧海邊咧好立次次， 又立 ，OK， 真係立次次 㗎。 你諗就開心， 咁你咪除咗件衫，佢咪唔立咯，咪濕埋。 嗱，你又嚟呢一個點啊？ 除衫你又唔開心啦，到個女朋友除衫，你又話佢清涼，係 啦， 好難做嘅。 咪，我決定同你分手。冇辦法一齊， 你哋冇開始過，唔使擔心。呢個真係無痛分手係咪？ 係啊，唔係真係好好坦白，呢個好現實 嘅。拍拖係要錢嘅， 係啊，真係 要 嘅。 要慳就唔好拍啦。 冇錯啦，即係你等於你話啊，去食漢堡包梗係得啦，但你餐餐梗係唔好啦。 嗯， 我係個老豆，哇，女又係去食漢堡包，我都禁止佢。 唔好再喺馮小姐喺一齊啦。第二樣嘢可能會好啲嘅，就係去彼此嘅屋企咧就。低消費啦嘛，係咪先？你可以買嘢翻屋企煮又得，或者甚至係食屋企嘅嘢又得。 彼此嘅屋企即係佢同屋企人住噶咯。係 啊， 彼此屋企咯，係啊， 係啊， 即係兩個 case， 一係就翻自己屋企。 你話咧，但如果你個仔同埋你個女大咗，成個都係帶佢翻去，你好唔好嘅？ 而家好興嘅真。 你作為阿爸媽， 我接受唔到。 好興帶翻屋企， 好興啊！ 以前都 係 㗎，以前都係㗎， 過夜添。 有以前都有咁樣過夜， 但我冇試過，即係同屋企人嘅時候。 你哋去， 因為啲女仔唔肯。是不 是即是烧到我的答案了烧啊烧继续继续 蔓延的 嗱 你烧过来 烧劲一点不是我不高兴 你想我放什么你想我放柴你放火腿你一句就可以了 OK 我们忍一忍先 有以前你带回家有 我接受不到 家姐哥都有啦 我没有 有带姐姐回来的是啊 没有 我就叫你不要学 哦， 系啊系啊，冇错，即系屋企嗰啲阿家姐阿哥咁样，就会带啲姐姐翻嚟咁样，咁跟住就过夜，系啦，咁跟住就啲阿爷阿嫲嗰啲就当然系唔中意啦，咁跟住咧都会讲噶嘛，因为佢都尴尬，我见到你即 系 有个姐姐喺个房度行出嚟，咁就佢哋有时都会同我讲噶就话，第次大哥唔好学啊，咁咯，系啊， 呢时你就变咗 十足十。 你真系冇用啊！你真系唔听教， 系真系啊！以前都好兴噶， 有 系啊！我爸妈唔喺屋企咧，我哥哥会带一个朋友仔翻嚟咧，咁我都会夹咁样咯，因为两间房 你都会夹，我即系其实 真系又 有各有各大，系啦，冇错。 哦，你有房就 你一定要啦， 系啦。 好啦，另外一个就系有一个共同， 冇房都照带噶， 冇房又点带啊？ 你一定有房噶嘛，可以用人哋间房噶嘛？ 哦，系系，因为爸妈间房， 明啊明啊。 阿爸阿妈早翻嚟， 年年喂喂喂， 唔系我屋企，有人同我讲就系话咁样。 不过我记得隐约记得以前， 反而到最尾时个仔好嬲嘅啫。你明明话你五点先翻噶嘛， 谂翻佢仲闹， 跟住大家就喺度闹啦。即系个仔就会觉得嘅就系你明明就系装我， 好冇面啊， 系啦，你根本就系装我。咁但系另外一个就唔系啊，我冇嘢做噶，我梗系翻嚟啦。咁啊，跟住就你一言我 唔系。其实咧，如果真系即系咁大个人咧，你咪打个电话话俾个仔听咯。嗱，我依家翻嚟啦咁样，我觉得真系冇乜所谓。其实个女仔会尴尬嘅，女仔真系尴尬。 系啊，我觉得男女都尴尬嘅。呢个阿妈唔尴尬， 阿爸阿妈都尴尬 啦，系咪先？虽然我细个都系尴尬， 越嚟越差。你大个啲班嚟， 冇错，佢觉得好尴尬。 你真系冇鬼用， 呢个唔得，呢个丑人用。系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设定共同嘅存钱目标，咁因为你要无痛悭钱啊嘛，你就睇住个目标。例如话你真系结婚，你储20万嘅，咁就一路睇住个数咯。咁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啲咯，即系哎呀近咗啦，而家有10万啦咁样。 我觉得而家啲年青人唔会咁咯。 唔系咁，如果你真系 问下啲年青人， 你真系结婚，你真系有嚿钱嘅，你唔系就 通常你有四大长老会俾钱嚟噶嘛？ 嗯， 即系男仔啊，佢个爸爸妈妈、阿爷阿嫲，跟住阿婆阿公啊，仲有家姐啊、姑姐咁样。 但好咩？ 咁你都要供噶，咁你都要供噶嘛？ 咪自己搞掂佢咯。兩個人即係起步嗰一筆好難嘅。 咁你又唔可以講話，即係因為而家嗰個環境就係兩個人一齊要上車係好難，咁跟住你又唔可以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嘅。咁呢一個其實都係鬼唔知阿媽女人㗎啦。咁梗係一個共同嘅一個嘅目標，大家又願意，咁跟住你先至可以繼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去㗎啦。 好啦，我今日起我毛通措辭都試下。 點解要咁啊？ 我想要咁，我想有目標咯，我大個仔咯， 我大個仔。 你有冇覺得嘅就係話，其實你儲錢，你點解會覺得如果你有一個我哋又咁讲啊，唔好话要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啊，你自己先啊。譬如你想买一样嘢，唔系你要买一样嘢，你系要储钱嘅，你会唔会觉得我要去达到嗰个目标而因为咁样而悭？可能我要牺牲咗有好多我平时我中意使嘅嘢，我就即系总之我唔使睇价钱去睇。你会觉得你会觉唔觉得嗰样嘢系有痛啊？有犧牲啦、 我覺得係值得㗎。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好想得到樣嘢嘅話， 你想買部車咁樣，唔係唔好食咁貴嘅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咪就係咁樣咯。咁所以所以咁樣啦，引申到嘅就係話，如果頭先所講嘅嗰樣嘢係成立嘅，就係話兩個人有一個共同嘅目標，我哋大家一齊去儲錢。咁點解會覺得嗰樣嘢會有痛咧？如果係冇痛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為咗嗰個目標，我哋根本上慳錢係一件開心嘅事嘅時候嘅話，咁點解需要有頭先嗰篇文章？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但有時佢可能，哎呀，今日好想去鋸扒，冇得鋸啦咁樣。 唔係，即係阿 Sir 意思就係、啦，即係你諗住嗰個目標就嚟達到，你就會開心噶啦，即係感覺。 都係嘅，都係嘅、如果有一日你哋兩小口子有自己間屋，係好開心嘅， 冇錯， 即係終於達成呢個目標。 租咯， 係咪 啊？即係如果你需要大家要喺埋一齊住 嘅話，即係譬如話你買自己心儀嘅家私啊，你又要儲錢係。然後有個安樂窩係開心嘅，值得嘅。 我嘅意思係話，你會覺得佢就係你犧牲一個你以往嘅 生活模式， 比較係揮霍少少嘅，或者係比較隨心嘅經濟嘅模式，而去同對方一齊達成同一個願望， 都值得。 你總會個願望係會有落差，或者係會有唔同步，你先至覺得有痛。 是啊， 明白 都啱 啦。如果你是會覺得，即係等於如果我自己一個人，我自己一個人，譬如我要買架車，我因為要買架車嘅話，所以我不可以去旅行，我不覺得痛噶。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目標是咁噶嘛，同埋嗰樣嘢嘅話係我自己可以控制噶嘛。咁但係你兩個人嘅話，其實有時莫過於都會有一啲嘅就係、是，買架車，其實我都唔係好想嘅，但係我要因為我要同你一齊有一個同一齊共同嘅目標，到最後尾嘅時候咧就要犧牲，又要同你去九龍公園俾蚊咬啦。咁你先至覺得有痛嘛？ 係啊， 咁你先至會有呢一篇文章嘅就係、是、有無痛慳錢啊嘛。 啱， 講到尾最緊要兩個人同一個心願往前。 咁你依家储紧钱做咩啊？ 我唔使储钱啦， 系大把钱。 我而家三一度气温啊，翻嚟有网上情。十一点啊，我哋今日你又知唔知有位手语专家同我哋分享呢方面嘅学术，唔好错过啦。 痴心你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爱情傻恋。早晨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晴日间酷热，各地都有骤雨。风骚爆人陪你到晏昼一点钟，记住有点唱嘅时间，稍后十二点半出现1872388。今日嘅十一点后，校长放暑假，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有位手语专家一齐倾偈？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爱一个人，我从来唔相信一个人成世只会爱一个人，但系我相信总有一段嘅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世去爱嘅人。人生最大嘅遗憾唔系错过咗最好嗰个人，而系错过咗嗰个最想对你好嘅人。人生长路漫漫，每一个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滚滚红尘之中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好像流星划过短暂耀眼，有些人好像行星地默默守护，如恋如初。张爱玲曾经讲过，千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千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面，没有早一步，没有迟一步，刚刚遇到就是生命之中最美的一份缘。这一份缘可能源自一次偶然的邂逅，可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但是无论怎都令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守候。可能我们也曾经为了某一个人奋不顾身付出过，但最终换来遍体鳞伤。不过请不要灰心，因为每一次的遇见都是成长的机会。正是人生这些跌跌撞撞，令我们学会怎样更加好去爱一个人，怎样更加好去珍惜一份感情。就像一朵经过风雨洗礼的花，更加娇美欲滴，更加珍贵难得。这个人我们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因为他是我生命之中最美的遇见。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在不经意之间错过那个最想要对我们好的人，而这种错过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脾气、任性、疏忽、无知。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一个人，总是令人心痛不已的。有时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忆起、回味起那种美好的时光，就会感叹命运的捉弄。这份的遗憾好像刻在心底的烙印，让我们时时警醒自己，记住以后要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份感情。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每一个遇见都是生命之中不可多得的缘分。让我们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珍惜每一个同我们相遇的人，让我们用真诚善良去温暖这个世界。亦都让我哋为人哋嘅生命之中嗰种温暖嘅遇见添上一份色彩吧。喺呢个世界上，记住啦，冇嘢比一个真挚嘅感情更加美好，更加珍贵。今天你遇见嗰个人吗？每一次嘅遇见都系缘分，每一次嘅遇见都系一种嘅幸福。能够得到，有一日亦都可能会失去。所以由今日开始，紧紧抓住，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但愿你身边有一个你爱的人，而他又深深爱着你，能够互相找到二人世界里面那种温暖窝心的感觉。 哭泣声绝无意义，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

中文大學期間咧就學習香港手語，亦都曾經參與過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投身教育傳譯咧七年時間有多，亦都有一啲藝術嘅傳譯經驗，分別喺拼多擔任過呢個表演歌曲嘅手語傳譯員啦，亦都係啲音樂劇入面有相關嘅經驗嘅。佢就係我嘅師弟呂俊榮 Angus Lu。 Hello，Hello， 喂，你個行路好長喎、 啊。係啊，佢讀曬出嚟啫。 幾多年啊？即係由你最初學手語到而家。 我如果要計翻學手語喺中大嘅話，就應該都喺我大學二年班，所以計計埋埋都應該超過十年。 哇！十年光景。 但係想問嘅當初點解要想學手語 嘅？點解 其實咧，本身我由細到大都想學一啲好偏門嘅語言嘅，跟住有三種語言我好想學嘅，但係後嚟發現咧，只有手語係真正嘅語言嘅啫，其餘嗰兩種咧係唔係語言嚟嘅，係呢個唇語同埋呢個腹語啊，咁所以後嚟我就放棄咗，我就開始喺中大學手語咯。咁啊， 唇語啊， 但係點解會有興趣啊？ 因為我覺得呢個語言好特別，其實咧我喺大學二年班開始讀嘅時候咧、嗯，一讀就已經哇好中意呢個語言，因為好特別啊，冇其他人會明白你講咩啦，跟住 係咯，咁你學嚟做咩？ 你冇人明你講乜嘢喎？ 有時候咧， 語言其實就係溝通啊嘛。 有時候咧，如果有一班識手語嘅朋友仔咁你可以平時講下秘密啊，講下八卦嘅時候，好似可以唔俾其他人發現咁啊。 我哋個人感， 即係等於我唔係咁講，因為其實我識客家話嘅。有時有啲嘢你唔想其他人知道嘅話，你就會用客家嚟去對話嘅時候咧，隔離嗰人就完全一頭霧水咯。係咪就係有啲咁嘅嘢？即係呢個秘密。大家都有一個互相的、可以用呢一種語言嚟 去溝通咯。 其實好得意，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一班即係全部都用手語溝通嘅朋友們側邊啊，即係佢哋坐另一張台咧。我發覺咧，其中有一樣手語咧係好需要表情嘅輔助嘅喎，係唔係啊？其實即係定係我嘅錯覺，因為我見到佢哋咧有時除咗個手會喐咧，仲會加埋好多面上嘅表情啊嗰啲等等，係咪其實 facial expression 都係手語嘅一部分？我想問，我唔知道係唔係。 主持真係好犀利，因為好多人咧成日都以為手語就係手嘅動作，但實際上咧，其實面部表情啦，或者係你嘅口型啦，甚至你眼神望邊度咧，都包喺手語裏面。 係啊係啊，好多表情噶，係啊，同埋有啲唔知咩聲，即係會發出嚟嘅，即係加埋落去咁樣咯。好忙碌噶，我見佢哋傾偈咧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手拍手啊嗰啲聲咧，係其實佢哋係好密集嘅啲動作。 係，好似我哋平時講廣東話，即係我哋自己母語啦，書講嘢都會講得好快咁樣。咁有啲嘅口型其實喺手語裏面好重要嘅，因為如果個口型唔同咗咧，其實個意思會瞬間唔同咗。其實有少少似咧，我哋廣東話裏面有聲母、韻母或者係聲調嗰啲啦。其實個聲調一轉咗，你成個字嘅意思就已經唔同咗。 即係你即係加埋口型去輔助，係咪咁啊？ 有一啲手語咧，佢有啲特定嘅口型一定要做到嘅。 例如， 咁但係唔係所有嘅手語都有口型嘅。例如話咧，我哋成日咧會用一個好似鼓起拋腮咁樣嘅動作啦。這個、呢一個其實係代表嗰個動作一路好似 ing form 咁樣進行式咁樣嘅意思。 即係鼓起個。 但係點為之鼓起拋腮啊？ 即係呢個係個，其實係個 tense 嚟嘅。即係其實如果你講嘅就係英文嚟講嘅話，係 continuous tense 咁樣， 真 係 要讀喎。 我想請問一樣嘢，就係話咧，唔同嘅語言，頭先你既然有講到嘅，就係話，就算我哋廣東話係咪？咁我哋會有其他上海話，我哋有英文，又或者有其他嘅，會唔會就係喺呢個手語上面嘅話，會有唔同嘅一啲手勢咧？ 地域嘅分別咧， 好多人咧都會問我，而家識香港手語之後，係咪就代表哇，我同全世界嘅聾人都溝通到？咁其實咧就唔係，因為其實。手語嘅版圖咧，同口語都一樣，即係我哋會有法文啊、日文啊等等啦。咁佢哋唔同地方都有自己嘅手語喺裏邊。因為好耐之前，當手語開始發展嘅時候，可能我哋都有地域上嘅一啲嘅分隔啦。咁所以大家就會發展出唔同地方嘅手語。 即係如果你要翻譯嗰個英文嘅話，你就要學過另外一個 language 咁樣，我由頭開始學起嘅咯喎，會唔會啊？ 咁又唔係喎。如果你講緊英文，而呢個英文咧係我聽得明嘅話咧，我可以直接將佢變成香港手語都冇問題。咁就冇話一定要廣東話一定要對應。翻香港手語咁樣， 我明。但係如果你要翻譯俾啲外國人睇嘅話，你就係要識英文嘅翻譯，又或者英文嘅手語咯。我可唔可以咁理解？ 如果個外國人係一個健聽嘅，即係聽到嘢嘅外國人，咁我就要翻譯俾佢聽嘅時候咧，就係用英文講翻俾佢聽咯。咁如果佢係聾人嘅話，就 我就唔識其他國家嘅手語嘅，我就譬如有美國嘅聾人，我就唔識打美國手語俾佢嘅。咁所以其實我咧就唔係一個適合嘅傳譯員啦。如果係一個美國聾人嘅使用者， 即係你對唔住你講。 嗱，其實咧我哋嚟嘅時候嘅話咧，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我諗相信我哋對於呢一樣嘢嘅話，實在非常之唔認識，因為咧 Brian 咧佢哋介紹嘅時候，我哋就話係你嘅手語嘅老師。但是原來 Angus 咧係一個手語嘅翻譯員，兩樣嘢嘅話，你完全係完全唔同嘅。有乜嘢唔同嘅分別呢？ 其實咧係好多人都會問啊，咁你係手語老師係咪真係你教手語啊？咁其實我就唔教手語嘅，我只係一個手語傳譯員啫。但因為我咧頭嗰幾年做嘢都喺學校裏邊，咁所以啲學生啊或者大家慣咗我喺學校裏邊做嘢啊嘛，所以你咪老師咯，咁樣就會覺得你係一個打手語嘅老師咁樣。咁係嘅，我係一個手語教其他科目嘅老師嚟嘅。 即是話同一時。時間嘅話就係有個老師喺度教緊學嘅時候，你喺側邊嗰度就係為一啲嘅就係有聽障嘅同學就去做呢個翻譯，就係咁嘅意思啦。 翻譯啦，亦都有少少有時我會睇到聾人學生佢哋有啲嘅需要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再加一啲嘅新嘅元素落去教學嘅，就唔係完全傳譯嘅。不過都你可以咁樣理解，就有兩個老師喺課室裏 面。 其實我想問咧，其實語言都不停喺度變化緊，或者有啲新嘅潮語、新嘅用法啦，即係又或者有啲語言會唔再用啦嚇，即係話我哋唔會再罵人老土嘅，因為老土呢個字都好老土啦嘛。手語有冇時代嘅變遷？我想問，即係以前同而家有冇一路變緊㗎？ 其實如果你睇翻香港手語嘅話咧。有時代嘅變遷啦，亦都咧有，因為以前有好多唔同嘅聾人學校啊，咁所以佢哋學校之間都會有唔同嘅手語發展出嚟。所以如果你話請我去做傳譯嘅話咧，我自己偏向咧係，如果係年輕人啲嘅聾人咧，我係譯得好啲嘅，因為咧老人家咧佢哋有另外一啲嘅手語 係 睇唔明，係啊。 我佢都要 咁啊，成日要 update 住咯，即係佢哋都有潮手語都有潮語咯，啲人可唔可以咁話？ 所以我哋如果係一個手語傳譯員，我哋經常都會同聾人社群去多啲交流同埋接觸，去學多啲唔同嘅手語，或者去接觸下唔同年齡層同埋唔同學校出身嘅聾人，咁先可以幫到我哋不斷去更新自己個詞彙庫咁樣咯。 我想問咧，其實我哋學嘢咧，我哋細個有本書去跟噶嘛，手語有冇一啲書去跟，定係睇片，定係真係人教人嘅咋？冇一啲睇到嘅圖畫噶？ 我有見過有手語嘅字典，亦都有網上嘅一啲片可以睇嘅。咁但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定係有個聾人老師跟住同你交流啊，咁樣會學得最快最好。 頭先我翻去嘅就係你上堂嘅時候啦，我想請問嘅就係有冇一啲嘢係你翻譯唔到噶？嗱，如果你話真係你要去係同一時間你協助緊嘅就係嗰一位嘅老師去教緊上緊堂噶嘛，係咪？咁其實除咗你話就係字譯之外，我諗相信嘅就係有一啲譬如可能係化學嘅一啲元素啊，又或者係嗰啲咩理科嘅嘢，係同一時間其實你唔係話就係齋譯噶嘛，你都要識嗰啲咁嘅科目，你先至得。會唔會係要多從呢一方面嘅準備呢？ 如果你話手語呢個語言可唔可以係咪有啲嘢會譯唔到咧？呢個語言本身自己可以有無限嘅可能性，佢可以譯到嘅。但係咧個限制係咩？就係、是、我本人啦，因為咧我係文科出身嘅，冇錯，我係所有理科嘢都係一頭霧水嘅。咁你就可能要請另一個對化學啊、對科學比較認識嘅傳譯員，咁先做到呢一樣嘅傳譯啦。咁 係啊， 同埋咧 ，Angus， 我想講咧，嗱，你頭先講得啱，講嘢咧，我哋慣咗，因為我哋 native 咧係好快嘅，你會唔會追唔切㗎？因為佢講，你嘅動嗱，你做動作，你係我覺得啫，係要好多嘢配合噶嘛，又手啊，又表情咁，會唔會追唔切？佢咁樣讀咗一篇 speech 啦，會唔會？你明我講咩？ 都要好睇究竟嗰個人講得幾快嘅。咁有啲人講得好快啦，但如果個題目係我好熟嘅話咧，我都可以跟得到嘅。咁但係咧，有啲題目難啲嘅，或者係佢真係講得好快，好似機關槍咁樣講嘢嘅話咧，我都試過係跟唔到，跟住我會睇一睇，主持可唔可以講慢少少啊？我跟唔到啊咁樣。 哦、OK， 我有嘢想問啊，即係如果你上堂嘅時候，個老師鬧啲同學咧，你會唔會照翻譯？ 唔譯咯，梗 係蠢，你班蠢蛋咁樣。 如果是的话我是会照译的，因为呢聾人嘅佢哋都有知情權噶嘛，係咪？佢都需要知道課室裏面發生咩事。如果佢見到個老師係咁對住一個其他同學仔講嘢，但佢完全唔知佢講咩嘅話，咁佢都會覺得好奇怪。咁我都會認翻。但係有時候咧，因為我自己都好想教佢哋多啲嘢咧，我就會趁呢啲時候可能講話，佢鬧緊個同學仔冇交功課咯。咁我就唔譯嗰啲詳細嘅東西啦，我就同你講書裏面嘅嘢咁。 係、哦，即係你都做咗一個篩選嘅自己。 係啊，做傳譯員成日都要篩選唔同嘅資訊。 哦，非常之好。 其實想問啊，如果我聽緊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嘅話，我哋覺得 手語都有興趣嘅話，佢可以點樣去揾啲乜嘢嘅機構可以去讀？同埋嘅就係其實佢會唔會有一啲可能資歷嘅一啲嘅審核啊？或者你哋需唔需要有考試啊？又或者可以考一個 language 咁？有時你都要考譬如話第二級、第三級，有冇呢一啲咁樣嘅一啲進階，我哋可以了解一下噶。 如果你話學手語嘅話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聾人中心咧可以學到手語。我自己都有去過幾間去到學嘅。咁我自己咧就中意咧係去揾聾人嘅導師嘅，因為咧聾人嘅導師咧佢嘅手語咧係會最準確同埋最自然啦。咁我就基本上我讀過所有嘅課程咧都係由聾人教嘅，由中大開始。 即係你揀老師係咪？ 咁好似我哋係啊。 我有嘢想問啊，嗱學英文我哋 A B C D 開始啊，學中文由一啊。二咁啦，学手语由边度入手开始咧？ 我哋手语通常第一堂咧，真系要学一啲最基本嘅手语， 可 能系譬如 你 系打招呼啦、男男女女啦，或者系我哋最熟嘅一定会系呢一个手语啦，就系、是、攞手指尾摆太阳穴嗰位，跟住再你用右手嘅话咧，就向右边。咁樣伸出嚟啦，咁因為呢個係代表住唔知嘅意思，或者唔明嘅意思。 點解一定要學咗呢個先？ 因為你唔識啊嘛，你學緊嗰樣嘢。 當老師教你教到某一個部分你唔識嘅時候，你就要打呢個手語俾佢睇，你話俾佢聽我唔識啊， 搞錯咗佢弊。 咁呢個 我最熟嘅手語。 咁如果左手咧？ 我哋咧通常咧係會用我哋平時我哋話打手語。通常會用翻自己慣用手嘅，我係右腰，所以我用右手打。咁有啲人會用左手嘅。 係，咁其實就冇話有個主嘅手嘅，即係其實有。 有主手㗎，就係你嘅慣用手咯。 哦，慣用手就係你嘅主要嗰個。 咁如果你係有啲手用兩隻手打嘅話咧，咁通常慣用手就會喐得比較多嗰只，係多啲動作嗰只。 Angus。 你唔明 係 嘛？ 我唔明啊！ 喂，我有 嘢。你富都青年，你會唔會覺得有？佢哋做得好唔好啊？ 嗰套 你有冇睇《富都青年》啊？就 係 咁嘅啫， 係 啊， 所以答唔到。 嗱，老師，我想問你，頭先阿鋭就話 Angus 原來咁樣做呢個手勢，如果 Angus 我應該點樣做呢個手勢？ 英文名咁樣做噶？ Angus 係咪 啊？ 其實咧，我哋如果英文名咧，我哋可以串出嚟啦。不過咧，串出嚟其實你諗下，我個名字有五個英文字母，咁啊，成日叫我個名嘅話咧，要打五個唔同嘅手語。 或者我叫做 Elizabeth 咁樣， 串出嚟意思 哇，你真係 超難！ 串出嚟即係由手語做英文啊！ 系啊系啊，可以打翻字母 A 字 Z 出嚟嘅。 哦，系 系啊。 不过因为太过即系需时比较耐啦，我哋通常会为每一个朋友仔咧都会有一个手语名，咁就可能一个动作去代表住呢一个人。 所以 Brian 头先嘅就系好简单嘅就，咁样就 系 咁样就。 我要解释下点解我点样可以描述俾听众听咧？总之我嗰个名咧系用个手掌嗰个手掌骨，之后咧就喺我块面咧就会好似有个波浪形咁样，咁样就上下移动嘅。 因为你嘅头发。 冇错啦，好叻。因為咧嗰時嗰、那個另外一啲手語嘅人士咧，佢就話，因為我個自見親我嗰個髮型咧，都係有個波浪嗰個音啊，咁佢就用咗我身體一啲 signature 去代表嗰一個。 咁係識你嘅人，我先至可以知道啫，即係喺自己嘅一班朋友裡面嘅話，就會有呢啲咁樣嘅介紹，係嘛？咁如果你介紹我咧？ 哦，如果我要介绍你嘅话咧，就要视乎嗰个聋人究竟有冇识呢个节目或者识你啦。咁如果我打你个名嘅话，可能我都会打翻三个字出嚟，或者我会形容俾你听啊，就系、是、做《风骚快活人》嗰个主持咁样。 马扎嗰个， 我知唯一个 马老师系最容易打噶， 应该系 摸住个肚腩 就 系啊系啊，手语名 咪就 系 你咯。 手语名成日都用身体特征。 我系咧，我系点样讲啊？我系。 如果是我是的话，我哋就通常都是指翻自己身口就真我。 小强咁样，好好啊你， 好多知识啊， 好正啊！ 十一点廿六分，今日有手语老师啊 ，Angus， 我哋翻继续 考我哋咯。 好。 多么多么想当个摄影师，好想偷偷的将你拍低，眉眼漂亮的设计。点外份似乎不会种出心计，多么多么想与副驾驶位问着大量古怪问题，然后你又斯斯然着继续唱歌，像个混账的小鬼。我一口咬定你爱我，你不准笑，谣言缩点记仇，我有一手要去北欧过冬，不可以反口来避我。 Yes, I'm in love. 双黑眼去努力朝着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世间少有的手觉得多幸运愿意不计代价跟你活一生来被我欺负同时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叫苦用微笑与海说话淹没 Yes I'm in love with you 今天等我表演可爱又还被呵护留待老人写再被照顾爱变很多爱恋频繁太多 就保护动物黄淑曼 I love you 来受我保护尤其是你多么辛苦也不肯叫苦用 3:19电话号码1872388我们今天两位 intern 无会帮你听电话所以如果你想一四点半点唱就现在打电话来了好现在先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际法论坛致辞时话，在中央支持下，香港获选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将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他說國家在全球有廣泛的貿易網絡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法律中心透過一國兩制搭建橋梁鼓勵開放貿易他指出過去21年來 CEPA 讓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在內地營商時享受優惠待遇鞏固了香港作為連接內地和世界各地的橋梁作用李家超又說 CEPA 在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方面目前已經大致達成共識擴大的領域包括法律和金融服務意味著香港的法律執業者將會在內地擁有更大的業務空間對於法律專業人士和整個行業來說都是好消息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国际法论坛致辞时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发表70年，现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但认为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安全，所以应该要继续弘扬相关原则。崔建春又提到，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亦是一种和平共处的方式。一国两制的实践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在深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中，赋予一国两制事业新的历史航向。他說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亦是亞洲的香港世界的香港香港融通中西及安定繁榮將為五項原則精神作出貢獻英國大選的票站調查結果顯示工黨將取得大勝贏得國會下議院650席中的410席終結保守黨14年的執政預料將成為下任首相的工黨黨魁司紀賢在所屬選區勝出後會見傳媒時說人民已經發聲已經準備好改變現在是工黨兌現承諾的時候變革從這裡開始根據票站調查保守黨只有131席創下歷來新低國防大臣夏博斯在所屬選區輸給工黨對手失去議席成為到目前為止保守黨內閣中落敗的最高級別成員英國傳媒報導首相辛偉誠將在當地星期五早上辭去保守黨黨魁職務 脱欧领军人物法拉奇首次赢德国会议席，他领导的反移民政党改革党预计会获得13席，将成为英国政坛的新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26点，跌201点，成交金额4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28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29元，跌2.2元；腾讯控股379.2元，跌3.2元。恒生中国企业65.1元，六跌8.6元；商汤1.39元，商汤1.4元，跌2.1元；建设银行5.46元，跌8仙；工商银行4.76元，跌7仙；美团117.7元，跌2元；友邦保险51.95元，跌8.5元；中海油23元，跌4元；阿里巴巴72.85元，跌咗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6.6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1，人民幣7.268，英磅對美元1.277，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40847点，跌66点。港金报21980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0.25美元，卖出236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秀茂平安秀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安泰商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系较为挤塞，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尖沙咀加兰围咧系有修路工程，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途。 Hello， 我是 Kitty 崔洁彤。点解我会想成为一个 DJ 呢？就是我觉得自己咧好中意探索一啲新嘅事物，同时咧我又好想将我知道嘅同埋我嘅一啲奇特嘅谂法咧都同大家分享，亦都可以将快乐啦带到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 feel 到啦。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照亮你。 罗秋允饰演嘅庄秋，外科医生，技术高超，视救人为天职，但冰冷寡言，原来系因为做消防员嘅丈夫因公殉职，从此将感情冰封，直至遇上现役消防员陆芳琪，对方嘅热情又可唔可以将佢融化？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快活人》11:08，我哋今日有手語專家 Angus 嘅，跟住落嚟呢半小時就請你發問有關嘅問題啦。 你係咪用手語問我哋 㗎？唔係喎，可以嘅。 我就可以，不過咧聽眾就會睇唔到啦。 聰明聰明， 好嘢好嘢， 係啊。 好，咁我咧就嚟啲熱身題先啦。如果頭先咧 熱身題， 係熱身題咋？因為咧。Okay.始终咧，即系我哋头先访问嘅时候，可能都听到少少个答案噶啦。我想问一下大家，就系、是、咧，我哋香港人就讲广东话啦，我哋口语。咁、究竟香港嘅聋人咧，佢系用乜嘢嘅手语嘅咧？咁有四个答案啦。A 咧系香港手语 ，B 系广东话手语 ，C 系通用手语 ，D 系亚洲手语。 通用手语 唔系亚洲啦， 点解啊？因为亚洲有咁多国家， 系啊， 亚洲意思有越南、 有 泰国。 但我想问，通用手语系咩嘅意思啊？ 佢嘅意思，我谂啊，呢、這个答案嘅意思咧，其实咧，大家都可能会知道咧，其实世界各地嘅都有好多唔同嘅聋人啦，佢有时有啲大型嘅活动咧，都会请一个叫做啊国际手语嘅使用者嘅，咁嗰个翻译咧就会打一个国际手语出嚟。 嗯 ，OK， 明白。 即系基本上做一啲嘅手语嘅话，系全世界都明你讲乜嘅。 话呢个概念都要解释一下，因为国际手语其实某程度上系为咗一啲大型活动咧嘅翻译去用嘅，咁亦都唔系一个。自然生成嘅手语嚟，所以咧系咪所有聾人都明咧？呢、這个咧就唔一 定啦。咁、我谂广东话啩， 我讲香港， 佢香港 系啊，因为广东都好多唔同嘅语系啊，有客家话啦、台山话啦。 哎，好聪明啊！你冇答错啊，揽劲咁样。 好，佢 讲。 两个香港一个广东话， 系啦，两个香港一个广东。 咁咧个答案咧就系、是、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有人啱啊！ 有 啱嘅，啱嘅咧系两个添啊！就系呢个嘅香港手语啦。系啊，香港咧嘅聾人系用香港手语。咁头先其实马老师都讲得好啱啊，因为亚洲都有好多唔同嘅手语。 系、啊。 咁我自己知道嘅有台湾手语啦、上海手语啦等等。咁每个地区咧都会用紧唔同嘅手语。 上海都有啊。 哦，系啊，其实咧，上海手语对香港手语都有一定嘅影响，因为之前咧，历史原因，好多上海人嚟咗香港，咁佢哋嘅手语都带埋入嚟香港，都有影响到咁样。 好嘢， 好啦， 好啦， 第二题热身题啊嘛， 系、 嘛， 系啊，這個、 我有一分， 都系热身题啦。咁呢一题咧，就想问一下你，头先咧，我哋成日讲我哋有 deaf community 啦，咁究竟啊 deaf community 嘅朋友就系喺中文上面，佢中意边一个称呼咧？即系想我哋点样叫佢咧？咁有四个啦 ，A 系聋人 ，B 系聋哑人士 ，C 系听障人士，同埋 D 失聪人士。 C 听障。 三個都是 C 人， 聽障， 聽障人士， 係啊。 咁咧，實際上咧，個答案咧係 A 嘅。 嚇，係啊？ 點解嘅？ 搞錯啊！我都未答你就， 我以為你全部答 C 添。 係，我就係全部答 C， 但係如果係全部都錯嘅話，你可以俾多次我哋補答。 好啊，好啊，係 啊。 點解？ 點解嘅？ 其實咧。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啊，聽障人士聽落好似有禮貌啲啊， 有禮貌啲係啊。 呢個咧都係政府啦，或者係一啲嘅醫療機構成日用嘅字嚟嘅。咁實際上咧喺 deaf community 即係聾人嘅社群裏地社群裏邊咧，佢哋中意稱呼聾人呢個字多啲嘅。 點解？ 咁點解咧？嗱，你可以留意到咧，譬如失聰或者聽障咧，佢都係強調緊佢個障礙同埋失去咗一啲嘢。咁其實咧，我哋。普通人你都唔會想人哋成日提住你一啲失去咗嘅嘢或者障礙嘅嘢啦。 而聾人呢个字咧，其实咧系代表住佢哋嘅身份认同嘅，即系佢哋认同自己系一个聾人社群啦，佢有聾人嘅文化啦，有自己嘅语言，就系呢个嘅手语作为佢哋嘅社群里边嘅语言，咁系一个冇贬义嘅意思嘅。但系听障啊或者失聪呢啲对佢嚟讲咧就有啲贬低、或者 观念。我而家第一次听，譬如以前我哋一向觉得礼貌上就唔好话人盲啦，话人失明啊咁样，听唔到嘢就系听障啊咁，好似感觉上系冇咁伤害性。但系原来你反而觉得咁样系好似拎走，即系觉得佢争一样嘢咁样系嘛？ 系啊，不过喺聾人社群裏面去專用聾人啦，我就唔係好清楚究竟譬如視障啊或者睇障嘅人社群佢哋點樣睇呢啲字，但係聾人嘅社群咧就唔係好中意聽障呢個字，因為係嚟自一啲比較傳統舊有嘅一啲醫療觀念，就覺得啊你有障礙啊，你失去一啲嘢咁樣。 長知識啊， 係啊， 我哋從來在一個即係我哋唔係有呢個嘢嘅即係人嘅睇法，原來係咁唔同嘅。 系 咪、 啊？ 我哋成日以為咁樣係禮貌一啲咯、 啊， 所以頭先我記得我同你對話嘅時候，我都喺度諗緊嘅就係，我都會將佢變成就係話即係聽障人士。 啊、 我以為咁樣嘅話係會佢哋會舒服啲，但原來佢哋係唔喜歡噶、 啊。 多謝你啊！ 真係唔知道。 咁我應該要點樣稱呼佢哋啊？即係如果第二次 叫翻佢哋做聾人朋友咯，我都 會。 咁聾人朋友呢個手點打？ 聾人本身就係用手指尾啦，跟住喺耳仔同口中間落。 聾人。朋友呢朋友呢朋友 呢朋友就是兩隻手都舉起手指公，跟住之後就 拍埋 一齊。 拍幾多下？ 朋友 有冇分㗎？ 好朋友就 可以拍手咁係嘛？即係可以叫兩隻手舉起手指公。 佢都有一定嘅次數嘅，每一個手語都會有一啲特定嘅動作要跟嘅咁樣，雖然唔可以拍好多下嘅。 好朋友咯，咁咪好朋友，麻麻地好朋友。 好朋友會有其他嘅打法嘅。 真的嗎？ 女朋友呢？ 女朋友呢？ 女朋友就係打女仔啦，咁樣女仔就會係你摸一摸自己嘅耳珠啦，咁啊同埋咧嘟起個嘴，呢個係女啦，跟住你再打朋友呢個手語。 男朋友呢？男朋友呢？ 男朋友就係因為男仔咧就會係你打開你嘅手掌啦，跟住咧喺你個平時鏟青嗰個位度向後掃，咁呢個就係男仔。 即係立頭髮嘅時候咁樣係嘛？咁就係男朋友啦。 好咁樣係啦。 女仔就摸耳珠，男仔就係摸一摸個髮鬢嗰度，係 個 gel 頭。 好 OK。 我發現喺電台節目要講點樣打手掌有啲難嘅。 唔係啊，好好啊， 清楚 啊， 清楚啊，係啊。 我驚聽眾可能唔明啊。 唔緊要，一陣我哋拍一個視頻，同大家介紹男朋友同女。 或者重温咯， 系啊， 几次咯。 好啦，我哋嚟到第三题。 好啊，第三题呢一题咧，要纳入要加 Brian 呢个选项， 啊、 我特登加你落去。 好啊，好啊。 咁咧就系问究竟以下边一种人咧系唔识唔可以做呢个手语嘅翻译、手语传译嘅？咁有四个答案。 可以 系啊 ，A 咧就系聋人啦 ，B 咧就系健听人，即系听到嘢嘅人啦，好似我咁样啦。C 咧就系 coder。咁 coda 嘅意思咧，即系话佢嘅爸爸妈妈咧系聋人嚟嘅，而佢咧 呢个系电影嚟个 coda。 佢由细到大咧都同爸爸妈妈用手语沟通啦，咁但系佢都系听到同埋讲到嘢嘅。第四咧就 系 Brian 啦，你哋嘅小羊羊， 关佢 边一个人系唔可以做手语传译？ 可能你以为唔关我事，可能呢个就系答案啦。 知噶， 点解要加佢？ 巴闭啊！ 你想重复多次个问题啊？ 我知，系 Brian。 重複一次個問題啊！ 好啊，而係咩人係唔可以做手語翻譯嘅咧？ 係唔可以啊嘛 ？A 係聾人啦 ，B 係健聽人 ，C 係 coda 即係聾人嘅子女啦 ，D 係 Brian。 Brian 咁啊，應該係 Brian。 Brian 一定係 Brian。 A、B 都應該 你要加佢啦，一定 Brian。同埋因為佢冇一定嘅 qualification 未考到嗰個把考股啊。 可能 大。 我明啦， 唔係 Brian 都學咗手語㗎，係咪？ 唔係，可能因為只係得佢有得三個答案嘅話，最後尾嘅話，佢就加過落去。 係啊。Coda， 佢个 Coda 点会啊 ？Coda 嗰套电影佢要帮手同佢爸爸妈妈翻译噶嘛？ 睇估 Coda， 啲啊啲啊啲啊，两个 D 一个先，两 D 一先，有冇人啱？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 嘅系咪？ 系 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嘅答案就系 D Brian 啊！咁咧点解咧？其实唔系话佢一定做唔到嘅，因为咧而家佢未有呢个 training 啦，亦都未有一啲翻译嘅一啲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都唔适合咧做一个手语传译嘅。 要点样先至能够有一个翻译嘅认 证？其 实 有冇 skill 都冇答到， 即系乜嘢要乜嘢认证？有啲再严重啲嘅，譬如新闻发布会啊、法庭，系咪一路咁样升上嗰个认证需要更加多噶？ 實際上咧，喺香港暫時就未有一個好嚴謹嘅嗰個階梯嘅，同其他口語有啲唔同啦、嗯，即係日文啊嗰啲，你會有好多唔同層級。咁、 啊、 手語就仲未有嘅。咁、嗯、我哋通常咧就會係喺唔同嘅機構裏面有一啲證書啦， 嗯、 或者好似我自己喺中大有學到，或者係一啲副修到嘅一啲手語嘅專業啦。 嗯 亦都咧有一個名單咧，係有一啲識手語嘅人就有一個名單上面，你可以上網揾到一啲你適合嘅手語傳譯嘅。咁、 嗯、 就主要係呢幾種咯、 嗯啊。有冇試過唔識譯啊？唔知點算好？ 係咯，唔識譯咁點算啊？ 可能你正無端端講嗰啲嘢，我突然之間 我有試過兩個情況咧，真係唔識譯嘅。一咧就係、是有一位嘅外國人上台講嘢，而佢嘅口音好重，我完全聽唔明。 咁點啊？ 咁有時你翻譯翻中文你都睇唔到啦，係咪、哎？我明啦。 有時咧就真係要靠下你嘅傳譯團隊。通常我哋都有多過一個人傳譯員喺度嘅。 好驚啊！ 咁正好 壓力喎、 啊。正好我隔離嗰個嘅同事咧就係、是、讀英文系嘅，咁啊梗係交俾佢啦，係、 哦、 咪？ 哦，執生執生， 咁、 哦、 另一個情況就可能係我聽唔明嗰個嘅內容，例如話我試過一次譯一啲嘅內容係關於電腦嘅，講啲咩伺服器啊、modem 啊嗰啲，哇！我係完全唔識嘅。 我哋伺服器係乜我都唔知嗬。 咁 呢 啲 啫，其實如果係， 我真 係 最後，但係好彩嗰個場景咧係比較輕鬆啲嘅，咁亦都有書喺度嘅，咁我就會指下書啊，跟住問翻個聾人，究竟呢個手語點打？咁佢自己就會話俾我聽，呢個手語之前咧有另一個係咁打噶，你跟佢啦咁樣，咁我就照。 可唔可以有嘢問？對唔住，嗱，譬如話你講咗中文啦，喂，呢個幾多 RAM 啊 ？RAM 咁你點譯咧？ 哦、如果是係、啊、我會串出嚟、 啊。 我作為一個不識電腦的人，我會串出嚟。 串出嚟咯，咁、哦、短嘅字。 但你又不識串咧？ 我識串 RAM 嘅咁樣 OK 嘅。 你知唔識啫？我想問一下，你有冇試過亂譯？ 或者有冇試啊？譯部分即係識嗰啲啊，譯唔識嗰啲當睇睇唔到。 其實都好難答我，因為佢係個專業嘅。聽佢講話，我試過亂譯。 係我即刻唔出聲。 會有啲咩後果咧？嗬？ 有試過啊，咪就係嗰啲。 不過其實咧，你都有一啲情況會類似咁樣嘅，但係我哋唔會叫亂譯，而係一個嘅選擇，因為咧。我有試過在台上面有人表演緊、 啊， 而我譯緊佢嘅內容啦。但係 佢表演乜嘢？唱歌啊！ 佢唱歌， 啊、 但係 歌詞都譯埋出嚟㗎要。 哦，我哋會譯埋歌詞㗎，係藝術傳譯會譯埋歌詞。咁、 啊、 然後我發現嗰首歌咧係同我準備嗰首歌唔同啦。然之後咧， 轉咗。 係啦係啊，轉咗，仲要係普通話歌，我真係聽唔明啦。咁但係 唔係你照錯啊？你之前嗰份都冇人知啦。 跟住咧，就唯有。繼續聽到啲咩就譯咩啦，靠台下有一啲嘅同事 support 我啦，佢聽到啲咩就話我知啦。亦都有一種嘅選擇就係因為嗰個場景係好似一個 party 咁樣，咁其實 好開心。 你大概可以估到佢個內容都係輕鬆 party， 咁你就配合翻個氣氛去做一啲嘢，咁就唔好俾。 我明，但係其實到最尾嘅時候，啲人哋會覺得聽完即係睇完佢翻嚟之後，首歌好難聽。其實首歌係好好聽，但係佢譯得好差。 係我會唔會覺得好難聽嘅咧？即係如果你譯得差， 如果我真係譯得差嘅話，可能佢真係覺得難聽。 首歌咁難聽， 都唔知譯咗啲咩，唱歌 詞咁差嘅，原來佢譯。 我記得嗰次係一次嘅婚，應該係嗰個婚禮嘅 party， 所以譯咗。好多係講啲愛情嘅嘢啊，講佢哋百年好合 啊 嗰啲， 係 啦，類似咁嘅東西。 哦，咁 OK。 係喎，你有冇做過婚禮嗰啲啊？ 婚禮嘅翻譯 係啊，你願唔願意啊？我願意。 最特別嘅係其實你做過啲乜嘢 嘅 翻譯啊？ 最特別 嘅係啊。 其實我有做過婚禮嘅翻譯，我都做過兩場。喪禮就暫時未有呢個機會。係。婚禮咧最有趣嘅就係通常咧。我哋會話台下有聾人嘅觀眾啦，咁所以你就譯俾佢睇啦。有一次咧，個新娘本身自己都係聾人， 係 咁，所以咧，我譯嘅時候就唔知道，我對住台下嘅觀眾譯好啊，定係對住新娘譯好咧？咁樣咁嗰陣時，可能因為我哋冇考慮得好周詳，我哋譯下俾台下睇，跟住個新娘拍一拍我，我睇唔到啊，咁樣 咁最重 要嘅主角睇唔到啊。 但係都係嗰啲嘢啦，你願唔願意嫁嗰啲嘢噶啦？ 嗰個時間又真係有啲尷尬，因為可能係做啲儀式嘅嘢。咁如果做緊儀式嘅時候，佢聽唔到要做啲咩嘅話咧，其實佢自己好不知所措。 係啊，係啊。 所以我哋好快就已經有啲同事就即刻走咗去台下，就兩邊一齊譯咁樣。 哇！ 一陣生 兩個出動噶咯喎。 其實嗰、那個。 因為有聾人做呢個新娘啦，咁所以台下有好多專業嘅手語傳譯員喺度，所以我都唔擔心。 不過唔好擔心，結婚得一次嘅啫。 係啊， 咁唔使擔佢，唔擔心佢下一次佢唔揾你嘛，係咪先？係啊，唔好驚。好啦，我嚟啦， 第四條。 好。 好。咁咧，我哋不如嚟問啲深啲嘅 題目啦， 深啲嘅題目啦。試下。 好好好，嚟。 咁咧，我哋咧香港手語咧。嘅句法咧，同我哋廣東話係有啲唔同嘅。咁、我而家俾一句廣東話嘅句子你啦，就係、是、Brian 係唔係聾人？咁、如果我譯做手語嘅時候咧，究竟個次序會係點咧？咁咧有四個選項啦。A 係 Brian 係唔係聾人？同廣東話一樣嘅。 直譯啦。 B 係 Brian 聾人係唔係？C 係係唔係 Brian 聾人？D 係聾人係唔係 Brian？ 哇 ！B。 C， 我讲多， 好 B C D 嘅人 ，B C D 系啦 ，B C D 嘅人 系有人啱嘅， 系我啦。 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答案咧系 B 啊 ，Brian 聋人系唔系？咁、呢个咧亦都系想同大家讲下咧，香港手语嘅语法咧同广东话真系唔同嘅，系两个唔同嘅语言嚟嘅。咁、我哋会将咧一啲嘅。表示疑問一啲問題嘅字眼擺喺最 後，例如係唔係啊，好唔好啊，邊個啊，邊度就會擺喺句子嘅最後咯。 即任何嘢都係咯、今晚食飯係唔係咁啊？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會將 係 Brian 喺度打緊係唔係嘅手機，你仲記得好犀利啊！ 好犀利，真係好靚， 好犀利啊！ 好啊！ 我想問一下咧，如果即係年青人想入行咧，佢哋可以點樣入行，同埋有咩進修嘅機會啊？ 其實如果你係讀緊中大嘅話咧，就恭喜你啦，因為中大係有香港手語嘅課程嘅，係、啊，係計埋呢個學分 credit 嘅，咁啊非常之好。咁如果你喺其實大學嘅話咧，都唔緊要嘅，你可以去揾下啲唔同嘅聾人中心咧，都有好多唔同課程可以學。 Okay， 要進修嘅話咧，就真係。要 其實俾啲時間啊！ 係啊，我去到而家都仲學緊嘅，十年都仲學緊。 加油啊！ 好，加油加油！今日多謝曬 Angus 啊！ 好，有首歌要點唱俾阿媽聽，唔係 俾屋企人聽。 係，你可以揀嚟係咩歌曲呢？ 我揀咗呢個鄭秀文嘅《不要驚動愛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好中意我唱俾佢聽，咁啊咁啊播俾 你。而家唱， 而家唱幾句？ 而家唱唱唔到啦，大個咗咧，青春期就太個聲唔同，個聲音唔同。 咁你用你而家個 key 唱啦，唱兩句啊！ 好青春啊， 聽有難聽嘅版本啫嘛。 係啊， 但係個愛意係不變嘅。 冇錯， 我請 Brian 唱俾大家聽。 嚟啦，快啲啦！ 快啲啊！嚟兩句。 唔使拍， 兩句係啊， 兩句。Chorus 嘅， 好緊張添。 嚟。 Chorus 第一句係情太過洶湧像深海，而我卻會忍耐。 哇！ 好好啊！我哋都系聽過啦。 你都系打翻手語啦， 起碼 打 翻手語。 你都系佢哋啊！ 多謝， 多謝，多謝。 很想輕抚你，所以避開你，寧願用距離，係令你好奇，迴避過眼神。先偷偷喘气，吩咐手臂放在原地。传闻浪漫太快，爱恋都走得快，才会迟迟未步向你，说一世爱护你。情太过汹涌像深海，而我却会忍。求来日你醒过来，这份情像翅膀打开，还没有相拥别意外，神教会我等待，待停留着细水才去承诺你那一生对换心急拥抱，所以在祷告，求甜蜜意志带着你漫步，游历过旅途，等一天终老，生老病死一起细走。珍惜这一吻，而 听新闻嘅呢首《不要惊动爱情》啊，快到中午12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爆人》啊，31度嘅温，相对湿度71%，星影天晴，下昼好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南风。未来呢几日呢个周末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好热，有骤雨，乜都有晒啦。先听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打嚟点唱。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超 超，大家好，我翻嚟啦， 系啦，又嚟讲下呢个车车啦吓， 冇错啊，冇错啊。 但系我想问一问嘅，我哋个点唱系咪已经都差唔多啦？17232388啦， 系啊，够晒噶啦，头先有 乜？ 天恩仔话够晒啦， 冇错，呢个美少女兵团真系竟然 一出所有飞眉吓， 谁与争锋？ 冇错。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要同阿潮潮去倾倾呢个，哇， 犀利啊！大家嗱，我哋先问下大家先，我哋生活上面最近大家有冇遇到过任何骗案啊、俾人呃啊嗰啲情况咧？ 我呃人比较多，人哋呃我都几难。 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你 咪就系呃人比较多， 呃人嗰个比较多，角色调转咗。 自己个个都会呃噶啦，你都呃自己噶，系咪？ 如果唔关车嘅事咧，网上嘅骗案就有咯，即系经常你会见到一啲嘅买咗假嘢啦，又或者喺买完俾咗钱之后，佢嗰人就失踪，类似嗰啲咁。 但系你聊天嗰啲有冇俾人？ 我冇聊天，我同你聊天咋，系啊。 因为一讲到要钱嘅话，佢就会唔 收线。 系啊，所以呢样嘢我从来都唔担心。 但系我觉得 send 咗个新闻俾你睇，有个人俾人抢咗个车啊嘛，嗰、 啊、 个亦都系大家要留意。即系你谂住架车仲挞着。即係仲行緊嘅，你落行幾步去買啲嘢咧，都係唔好嘅。 千祈唔好制啊！尤其是香港而家都好啲。咁其實喺外國啊嚇，外國嘅時候真係唔好覺得喂特別安全，呢一樣嘢係大忌嚟嘅。你落車必須要熄匙， 攞走個車匙， 鎖車呢一個必須要做嘅兩步路，你都唔好搏嘅嘢。 千祈唔好搏。 係啊，咁今日咧，其實我哋想講係咩咧？其實原來啱啱咧喺汽車行業咧，其實自古以嚟盤古初，原來都有一啲叫做造假嘅情況出現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過呢樣嘢？ 我有留意過，有聽過。其實咧，汽車製造業會有啦，甚至汽車嘅販賣業都有啦。以前聽過一啲嘅人點樣將一啲嘅可能有問題嘅車冚咗嘅。 嗰啲問題，例如話嗰啲咩積木車啊， 係啊， 或者改咗嗰個行車 number 等等， 冇錯 啊，大 家都好熟喎。或者水浸車又 水浸車辦冇事啦。 係積木車其實頭先大佬講，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其實係將一啲事故車，佢將佢譬如前同後兩部車組合翻埋一齊，引擎換咗另外一啲嘢，其實嗰啲係最危險嘅嘢嚟嘅。咁所以千祈而家市面好少啦，係啊，一撞啊曬，嗰個安全性啊係脆曬啦成個車架，所以嗰啲千祈唔好制啦。咁其實咧，大佬頭先都大約提過。 啊，對唔住，我講多次，一個朋友嘅經歷添，佢買咗車揸揸下，突然間警察揾佢喎。原來那個是賊車嚟嘅，賊車意思即是日本的偷車運咗嚟香港，所以最後點啊？佢要 claim 翻，佢唔知點算啊！即係架車一定沒收啦，因為唔係裝物嚟噶嘛，佢唔可以再揸。但係佢真係真金白銀俾咗錢出嚟嘅喎，我都唔知最後佢點追唔追得翻。 哇！嗰啲情況咧又可以解釋一下。 有問題喎，跨境嘅咯，如果你係咁。 係啊，呢啲情況咧跨境啦，你牽涉咗兩個國家之間嘅啦。但係首先第一樣嘢，因為嗰個裝物嚟嘅，咁所以咧你冇噶啦，嗰部車一定係沒收， 一定沒收， 肯定沒收噶啦。咁之後咧仲要你。可以話自己知道與唔知道嗰部車係裝物噶嘛，係咪？所以咧，法律上面咧，直接就好大件事啦。呢一樣嘢，你要去證實自己點解唔知道呢個係裝物？ 因為我喺汽車，唔係我對唔住，係朋友啊，佢汽車 佢啦。 我未知，未巴內你， 未知， 朋友啫， 未知咁黑。佢大嗱嗱嗰陣時係嗰啲水貨車，即係幾廿萬嗰啲咧，佢買咗之後佢。哭即系咁样点算啊？唔知问边个？ 其实好惨啊！ 有破绽、啊，你部车嚟到香港，你挂香港牌噶啦， 系因为要入口申请嘅。 我即系咁个警察， 佢烧咗嗰个牌，嗰个行车个 number 啊， 用个新 number。 因为其实有好多呢啲叫做蛊惑招数嘅，咁引擎号码以前系会有啲人系就。改個引擎號碼嘅，去扮另外一啲車，咁、所以咧，其實去追查之後咧，係可以有跡可尋，係可以發現，而且追究得到嘅嘢嚟嘅。咁、去翻頭先啦，如果假設真係咁唔好彩，被騙案啦，買一部咁嘅嘢，咁點算咧？首先你真係要證實咗自己係唔知情嘅，因為如果你叫做知情嘅情況底下，你接裝其實嗰個刑事嘢嚟嘅喎，好 大件事。 因為你買嗰嘢係信嗰間汽車公司嘛， 冇錯啦。 咁你冇理由會知道。 咁所以咧就要去證實啦。你有乜個好完整嘅流程？你係透過一間公司入呢一樣嘢，而買翻嚟嘅時候，你真係唔會知道冇任何途徑，你知道嗰部嘢原來一個唔好嘅前科嘅。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市面上面咧有一啲汽車公司叫存在咗啦，出現咗嘅。咁係咩嚟嘅咧？就是、專門幫大家引入一啲叫做水貨車，日本嘅水貨車。但係嗰啲咧其實就好有規範，好間公司全部法規跟足曬嘢嚟嘅。咁喺日本佢哋首先要引入嗰部車，佢都唔可以去呃人噶咯。咁你引入之前，你已經會知道曬嗰部車個之前嘅記錄啦，有幾多手車主啦。佢哋喺日本嗰邊仲要一個好完整嘅叫做制度，去幫你睇翻呢架車嗰個情況係點樣噶。佢會話：哇，個車況原來好靚嘅，一丁點花都冇嘅，個機件完全冇問題嘅，一個好完整嘅報告出咗嚟。你係基於呢個報告睇曬嗰部車冇問題啦。咁香港嗰啲車。叫做水货车引入商系会点样做咧？佢会帮你去投标，投呢啲车翻嚟香港嘅，跟住佢会完成晒香港嘅所有需要嘅流程啦，帮你登记部车啊，运输署知道有部咁嘅车入嚟啦，帮你做好晒嘢，你嚟到香港就好安全，就会冇咗之前嗰啲叫做潜在风险啦，系啊。 不过朝住水货车咧，到而家有一样嘢，我唔知喺大家嘅角度觉唔都系。呃啊吓呢样嘢，但我觉得大部分都仲系有做嘅，就系改里数。而家仲有好多水货车嚟到咧，明明系八万咧，变咗两万啊咁样。因为你正常你都知啦，譬如几年嘅车，有咩嚟得万零两万嘅公里咧？咁但系好多水货车呢样嘢算唔算一种瞒骗咧？ 其实系啊，嗱，而家如果喺香港发生嘅话咧，大家唔识得 check 嘅情况底下，好容易中伏嘅嘢嚟嘅。但系咧，又要睇翻你同邊個入手呢部車啦。咁如果事後發現咧，其實係可以追究嘅喎。呢一個瞞騙， 因為有啲都呃得幾誇張嘅，即係可能十幾變咗三萬幾咁樣。 直接可以同海關去追究呢樣嘢，因為你諗啊，好簡單嘅就係佢以前嘅話，直接仲係個轉碌仔去睇住個里數噶嘛。佢將個零，即係將個一。 撥翻去零，係啊，咁樣就已經係好大幅度嘅差別嚟， 靚仔咗好多噶啦。 咁而家咧就要透過電腦做嘅。之前我哋行內都知道有人係做過呢樣嘢，但係咧點解我哋一路會強調，而家買二手車之前咧必須要揾人驗車，因為咧其實嗰啲師傅嚟到咧，佢一定係會插部電腦落去睇一睇之前有冇改過任何嘢啦。咁佢一插電腦已經會知道噶啦。佢哋會用一啲方法去遮住咗呢一個更改嘅所謂一個 entry 嘅。但係啲師傅係有辦法睇得到嘅，所以如果佢一見到改過里數嘅，直接會叫你呢部車絕對唔可以買嘅。所以香港而家呢好有保障噶喎。係啊。 好啦，咁啊講到話，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我哋講嘅就係買車賣車啦。 冇錯。 咁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時間唔中你都會聽到嘅就係一啲嘅車行，唔係應該係話嗰啲。叫車廠製造商啊，咁我嗰時候點解我會有留意呢，就係我係揸緊佢哋嗰架車，跟住嘅就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就喺度講緊話佢哋造假，係 啦， 就係有好多譬如可能嘅就係佢哋嗰啲即 係。 系啦，冇錯啦， 安全測試啦， 安全測試嘅嘅叫 result 出嚟嘅時候咧，原來係假嘅，哇，好唔開心 啊！ 知道 咗，因為其實咧，大家嗰啲叫避無可避噶啦，呢一件事你買車之前係唔知道，但係咧呢一個係好神奇嘅，係一個汽車行業裏邊發生咗好耐，持久性不。段有呢啲新聞走出嚟嘅，但係好難根治到一樣嘢嚟嘅。我哋不如先講下佢喺啲乜嘢範疇上面試過造假，好唔 好啊？好啊。 咁我哋咧，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安全指標或者安全數據上面去造假。咁其實呢一個咧，真係牽涉到生與死嘅問題嚟嘅。 人命。 佢譬如會做啲乜嘢嘢咧？譬如剎車距離，係嗱呢個可以造假嘅。剎車距離之後咧，就係安全氣袋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咧，之前發生過好多次，但去到而家呢刻。依然都仲有安全氣袋數據造假，但大家諗下，安全氣袋可以點樣造假 啊？ 佢幾多秒彈出嚟？ 幾多個衝力？ 或者幾多？ 你就一秒就彈出嚟。 係啦，嗱，呢一個咧係一個之前一開始造假做得好緊要嘅嘢嚟嘅。咁其實佢稍為譬如咁講啊，佢幾多秒要彈到出嚟去抵消翻我哋撞車個力度？你稍為遲滯少少。其實已經是可以致命的了， 千軍一發的嘛，那時候 完全是千軍一發的嘛，所以呢其實這個就造假了，再去回我們叫盤古初開第一次被人發現安全氣袋造假，我給一個例子大家，其實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這個是去到差不多七十年代嘅嘢嚟 嘅事嚟嘅， 系啦。咁佢哋一开始出现呢样嘢嘅时候，咁佢哋点样样咧？佢哋安全气袋，大家个引发知唔知道系点样样可以爆得到呢样嘢出嚟嘅？ 就係當佢好似爆炸，係一個爆炸嚟噶嘛？係 咪前面 嘅 即係撞擊嗰度力？係 啦，一個輕微嘅爆炸。咁首先係透過咗我哋前或者後啦，一個撞擊的力度去引發了我們安全氣袋的系統，跟住佢就一個輕微的爆炸，很高速地將嗰個氣袋砰一聲爆出嚟嘅。但一開始第一單被人揭發的是什麼事呢？原來佢嗰個爆炸嗰個物料佢真的用咗炸藥下去咯。 哇！ 係啊，咁好大件 你炸藥， 係 真係爆炸， 佢真係 有事出嚟嘅，但係 名副其實， 佢呢個係謀殺案嚟喎， 佢堅擺炸藥喎， 係 啦，嗱，小強其實嗱呢一下我哋初頭諗住講笑係一個謀殺案啦，真係有人因為咁樣嚟死，咁係點樣樣出事咧？好啦，咁安全氣袋砰一聲爆出嚟啦，咁佢因為用咗嘅係炸藥去激發嗰件事啊，咁佢係講緊個安全氣袋真係成功爆出嚟嘅，但失敗去拯救一個人，點解咧？佢爆嘅時候會有碎片噶嘛，佢碎片係迎面噴向個駕駛者， 哇！ 係有好多單咧，係講緊碎片直。接經過條頸咁樣去戒到人嘅，咁有最嚴重嘅例子就係佢直接戒破咗人哋嘅大動物，係啦，直接就咁樣樣就完結咗啦。咁 撞車冇事， 撞車冇 事，整到有 事，氣袋成功爆出，但係唔成功去救人，所以咧後屘就好大件事咧呢一樣嘢。咁我哋講緊咧。其實幾個國家都有發生呢一樣嘢嘅，咁最後咧我又可以俾另一個例子大家，咁其實係點樣發生嘅咧嗰件事？一個好大嘅騙案嚟嘅，咁係講緊當時咧歐洲嗰邊啦，咁其實就面對咗亞洲車。過去歐洲市場，咁佢點樣做呢？咁樣當時歐洲嗰邊咧，佢哋就某車廠啦，就出咗一部好平嘅車，咁當年咧仲係賣緊2000蚊。 美金嘅啫，買得部車。嗱，你諗下好耐之前嘅啦，咁佢哋係希望佢抵消翻呢個外敵入侵啦，希望攞翻多少少自己本地市場。咁好啦，咁因為2000蚊一部車，咁當時係平通全國嘅啦。咁當時嘅設計師咧都話：，同車廠講，我見到你設計上面有缺陷啊。咁缺陷係咩咧？佢就話原來當時個油缸咧係擺咗喺近車尾嘅車底位置。嗱，咁大家又諗一諗啊，車底車尾。通常有啲咩喺度啊？系啦，死气喉啊！死气喉系成条跨过你个车中间去到车尾，而且好热噶嘛，系咪？你将个油缸冇错啦，你摆喺 加热咯，仲要系加热， 系啊，又系一个谋杀案嚟喎。因为系好危险，咁当时设计师已经讲佢，喂，唔系话车厂。你呢個設計其實有好大缺陷喺度，如果你受到輕微撞擊，你一洩漏咗任何油出嚟，你一落去咁熱嘅死氣後，諗得到咯，着火爆炸噶咯喎。咁跟住設計師仲要幫車廠諗埋一個解決辦法出嚟啦。2000蚊嘅一部車，佢用一個11美金嘅嘢已經可以解決件事噶啦，就係強化翻個車尾有保護缸喺度嘅。咁你哋覺得當時呢個11蚊美金嘅解決方案有冇被接納咧？ 冇。 真系冇喎， 應該冇。 喂，其實我可以轉價消費者啫，你架車賣翻貴啲啲已經得啦。 啲咁多嗱，咁 我可唔可以買咗之後自己裝？ 其實咧，如果買咗自己裝就安全好多。 最驚消費者唔知呢個危險啫。 當時其實係好多人唔知嘅喎，咁因為以下所講係其實公開曬資料嚟噶啦。咁佢當時咁點樣解決呢件事咧？車廠就會計一樣嘢啦。其實去到而家都係嘅，車廠佢哋必須要考慮到就係生產成本啦、生產效益啦，去到臨尾嘅時候出街嗰件事。是会赚几多或者蚀几多，赚得够唔够多？咁好啦，当时11蚊嘅嘢，大家就谂，喂，车厂就计一条数出嚟。我假设我卖1000万部车，咁、其实讲紧我哋个车厂嘅投入，因为你呢个改动 唔系十一蚊， 我哋唔系俾11蚊噶咯，我要俾过亿噶咯，过亿当时其实系好大嘅数目字嚟咯。咁车厂就话唔得，咁话我哋要再计多少少数先，跟住就计咯，佢哋就计啦，假设性咁样讲啊。我哋如果假設因為呢一部車個缺陷死咗人，會點算咧？佢就計咯，我哋 保險咯，賠保險咯。 佢就唔係啦，佢就 關佢事 啊！佢就心諗，我哋唔關自己事，我哋仲要車廠預埋有個預算喺度預備賠啦。佢就計當我1000萬部車裏邊，我真係因為呢一個缺陷導致到有人過身嘅， 就唔會步步嘅， 係啦，唔會步步嘅，個比例好細， 係一架兩架。 你估下佢俾咗幾多個數值出嚟去計呢件事？ 100。 差唔多啦，1000萬部車里面，佢假设有180部系会出事嘅，死人嘅，佢系赔好似70万左右嘅， 即系佢以数目嚟计，就唔系以人命嚟计， 唔系以人命嚟计，佢完全所谓 out of equation 嘅啦，已经系。好啦，如果假设咁讲啦，撞咗之后死唔去嘅。只不過燒到重傷嘅，跟住又計落，又係180，跟住再嚟啦，就係、有啲係講撞完之後啦，著咗火，跟住咧部車係要賠幾多嘅7000，咁佢就計一條數出嚟，好大一個數啦。原來佢所謂叫做付出嘅嘢，賠錢嘅付出係遠低於佢個生產成本。 但係咁樣就好冷咯，因為人命嚟噶嘛，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即係用數去計。 冇錯，所以一諗翻呢件事，其實我哋而家唔係講一個故事喎，呢個事實真係當年發生過，不過好耐之前嘅嘢，真係發生過嘅。原來一個生產商，佢哋係會將一個數目字凌駕咗喺一個安全性甚至乎人命上面嘅時候，原來係可以出到一個咁冷酷嘅一個實情出嚟嘅。咁、當時就係11蚊冇擺到落去嘅。事實上真係當年因為呢部車撞車而直接埋一單嘅，或者燒到好嚴重重傷嘅，好多好多人。最後嗰部車由當時歐洲嗰邊係排行第三銷量嘅車，因為佢好平啊嘛。跟住佢直接就因為嗰件事插水，跟住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其實點解我哋會今日會無端端講話汽車行業有呢、這個叫做造假咧？其實當中咧牽涉咗好多嘅因素嘅，咁我哋喺汽車個生產業裏面啦，咁我哋首先我哋投產之前，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大約講過，由設計啦、 開模啦、科技嘅嘢啦、工程師安全嗰邊，好多人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意見擺曬落去一部車裏面啦。咁、之後啦，大家可能做咗模型出嚟之後，再要睇咯，可能測試啦、測試數據裏面啦。咁測試數據其實而家再多咗好多考慮因素噶嘛，環保因素啦，環保係講緊我哋部車有幾大聲啦、排氣有幾污染啦，咁嗰啲全部環保數據啦，你諗下。可能以上種種嘅嘢已經係好多 都有機會可以做， 係啦，好多個位置需要好多人去把關嘅。但呢個把關又去翻一個叫做一個企業嘅責任啦。咁、中間其實你嗰間公司，首先就係你本身有冇呢個叫做 moral， 你喺裏面嘅時候，你哋係會唔會有一個共識，就係我哋必須要將安全擺咗喺最頂頂嘅首位， 定係用嗰個利益做擺頭呢？ 定係利益數目自行先，甚至乎啦，如果公司有嘅時候，當刻嘅管理層，因為其實好多公司全球而家都係嘅，請翻嚟嘅管理層其實係咪汽車行業啊，定係跨行業？譬如你請一個銀行家嚟睇緊一個汽車行業嘅時候，佢咪淨係望住數目字 咯，賺定蝕啦，賺幾多啊？ 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壓力因素，去翻間公司裏邊啦。咁一路一浸一浸落去嘅時候，就係佢哋下面做緊嘢嘅人啦，工程師。安全嗰边嘅部门，佢哋够唔够胆系将一啲现整见到嘅问题再上报上去啦、因为佢哋会知道噶嘛，我上报呢样嘢上去之后， 老细都唔理 啦，就系啦，一系老细唔理啦，或者我上报完之后，明明我系责任上，我帮公司生产一个产品出嚟，公司要赚钱嘅，系啦，但我建议完出嚟之后，原来公司系要因为我呢个建议。就而家呢刻唔係11蚊可以解決到嘢噶嘛，好、大數目字嘅時候，咁、其實老細可能會唔理，甚至乎燉我冬菇或者炒咗我嘅時候， 諗埋啲咁嘅嘢咁樣。 係啊，咁所以就好多人就一浸一浸嘅時候，而家企業裏面好多係唔夠膽上報嘅。所以而家點解個行業會有呢個現狀出現咗咧？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啦、 好，知道好多 嘢啊， 多謝多謝，雨血去曬佢。 好嘅，多謝曬。咁下個禮拜再見，潮潮咯噃。 唔該曬， 好，唔該曬。12:29翻嚟聽緊風騷發人啦。翻嚟就系点唱嘅时间，电话唔系18723888，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國大選的票站調查結果顯示，工黨將取得大勝，贏得國會下議院650席中的410席，終結保守黨14年的執政。預料將成為下任首相的工黨黨魁司紀賢在所屬選區勝出後，會見傳媒時說，人民已經發聲，準備好改變，現在是工黨兌現承諾的時候，邊交從這裡開始。根據票站調查，保守黨只有131席，創下歷來新低。國防大臣夏博斯在所屬選區輸給工黨對手，失去議席，成為到目前為止保守黨內閣中落敗的最高級別成員。英國傳媒報導，首相辛偉成將在當地星期五早上辭去保守黨黨魁職務。脫歐領軍人物法拉奇首次贏得國會議席，他領導的反移民政黨改革黨預計會獲得13席，將成為英國政壇的新力量。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際法論壇致辭時說，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獲選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將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爭議解決樞紐的地位。他說國家在全球有廣泛的貿易網絡，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法律中心，透過一國兩制搭建橋梁，鼓勵開放貿易。他指出，過去21年來，CEPA讓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在內地營商時享受優惠待遇，鞏固了香港作為連接內地和世界各地的橋梁作用。 李家超又話 ，CEPA 喺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方面，目前已經大致達成共識，擴大嘅領域包括法律同金融服務，意味住香港嘅法律執業者將會喺內地擁有更大嘅業務空間。對於法律專業人士同整個行業嚟講，都係好消息。社會工作者註冊修訂條例今日刊憲，行政長官李家超委任12人為社工註冊局成員，律師許忠勝獲委任為註冊局主席，成員今早舉行宣誓儀式。許忠勝說希望幫社工註冊局緊守崗位，提升社工的認受性和專業地位，未來亦會增加註冊局的透明度。對於只剩低一名選任成員宣誓就任，許忠勝說不覺得留下的選任成員和其他成員有分別，如果大家都是為社會服務，看不到有什麼差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亦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7832點，跌195點，成交金額478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929點，跌2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8628點，跌44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8.3跌2.1，騰訊控股379.4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65.22跌8毫，商汤1.4跌2.1，建设银行5.46跌8仙，工商银行4.78跌5仙，友邦保险52蚊跌8毫，美团118.2跌个半，阿里巴巴72.95跌2毫，中海油23.0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6.64，瑞士法郎0.899，加元1.361，人民币7.268，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082，欧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40890点，跌23点。港金報21,980蚊，升3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62.68美元，賣出2,36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图。 我是第二台35成群的黄天怡。我想做 DJ 呢，是因为我觉得 DJ 是一个少数的媒体行业，可以将自己想的讲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出来，而不是只读稿。这个就是我想做 DJ 的原因。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老细找我有什么事啊？ 啊，边个边个？ 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奇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那个 阮仲阳咯。 哦，那个咧识讲客家话，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点赞嘅时间，电话里边有呢位朋友，听下佢先。 英九哥。喂 喂， 系午安啊！ 你好啊！ 今日夏天，首先同阿李丽蕊、梁继章、马小强，大家身体健康，午安系啦， 多谢 多谢， 庆功， 你第一次打嚟嘅， 点啊？有咩好嘢？ 好嘢！今日我妈妈卢女士86岁，这个1938年嘅旧历生日。今日我唔記得咗係因為聽日係小暑啊，我唔記得今日係農曆嘅五月定六月咯。咁每年嘅呢一個最熱嘅日子就係我媽媽嘅生日咯，係、 哦、 咯。 會點同媽媽慶祝啊？會唔會啊？食餐飯、 今日我哋都係去酒樓食飯 啊，好好、 啊，正啊！ 系啦，太热啦， 几多个人啊？ 切蛋糕咁嗬， 几多人啊？整几多位啊？ 系我哋几多人啊？先啊，五个外甥孙女，孙仔，跟住就五兄弟姊妹，妈妈，啱啱好大约系一台到， 哇，好热啊， 好 啊， 正啊， 系啦， 开心啊，热闹啊， 系会唔会年年都会同妈妈庆祝生日噶？应该 系会，因为今年我妈妈86岁，以后我哋每一年嘅妈妈生日都会同庆祝，系啦， 咁就好啦， 一定要啊， 咁啊，恭祝妈咪你身体健康， 系啊， 好嘛， 开开心心，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系啦， 好乖啊，今日你系咪有一首歌系特别想点俾妈咪听 嘅？系我咧就比较传统嘅。咁我都56岁噶啦，我就点呢首祝寿歌俾我妈妈听，系啦，非常之好听呢首歌。 咁你开翻收音机俾佢听，叫佢听重温，知唔知啊？ 有，因为我妈妈而家喺老人中心玩紧，翻紧学，咁咧我就 玩咩？ 我俾听啦， 打紧机。 一间老人中心，佢同啲老人家玩 pair 牌， 哇，玩 pair 牌， 好， 好啊，个脑筋灵活啊，系啊，呢啲好嘢。 我妈妈就最叻收埋牌，呃啲老人家。 哇！原来江湖传闻嘅老 神， 老 星， 赌神， 哎呀，又似啦，太过分啦！ 系呢个天王之王阿谢老四个妈妈就我妈妈嚟啦！ 哇！ 天王之王， 佩服佩服！ 情场中几多高手？ 咁 你系咪打算点呢首歌俾佢听？ 喂，呢首好嘢， 天王之王都 OK 喎， 好嘢好嘢好嘢， 好啊！ 好啦，咁啊祝阿卢女士生日快乐，好唔好？ 我仲可唔可以点唱啊？ 好， 可以 讲啦，继续讲啦。 点俾我1988年，咁咧我就去喺台湾台中嘅成功岭大专军事集训，咁6个礼拜咧，咁我台湾高雄中山大学啲女同学咧就不辞劳苦喺高雄坐火车嚟探我。 你唔好 咁咧就点俾啲同学听啦。咁另外点俾咧？咁我89年咧就翻嚟香港当差啦。点俾我皇家香港警察队嘅1436期嘅学警班同学啦，咁佢哋喺啲同学未来呢3-4年都已经退休噶啦，咁希望佢哋咧就大家咧都系喺警队度服务咁多年咧，就攞翻佢哋应有嘅嗰啲报酬啊、退休金啦。咁第三咧又都点俾一位好同学，就呢个叫陈国辉先生啦。咁佢今年係真係我警校同學嚟嘅，佢第二段婚姻，咁佢都經歷咗好多挫折，咁希望佢第二段婚姻咧可以同佢太太白頭偕老啦。 好多謝你嘅電話， 好 再見，拜拜， 拜拜。 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 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恭祝你老如重柏，笑若芝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好，郑少秋的祝寿歌啊，咁我继续听电话咯，电话里 边阿款，好，咁之前嘅话咧，我哋当然阿款 系。 是誰叫阿歡的、你記不記得？ 不記得。 好，當然希望大家就是個個禮拜五這個時間都會記得要打來187238、 沒錯， 好的，生日又可以，是不是、嗯、真有其他的一些什麼都可以， 開心又可以。 好、 okay， 電話裡面 記住我們電話187238。 阿歡是黃飛鴻的婆仔嘛，是還有生牙酥嘛，咁啊，继续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啦。顺便讲下今日天气啦，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嘅东南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非常之炎热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好啦，电话终于答通啦。喂， 喂 ，hello， 喂，你好， 阿欢， 喂， 系阿欢，欢， 喂喂喂， 哎呀，你呀，系呀，点啊？系呀，接通咗啦。 阿欢， 因为咩事打电话嚟啊？欢， 你讲嘢啦，你 系啊，你 出声先得噶。 讲紧嘢啦，听唔听到啊？ 听到， 嗯，点啊？今日想点咗俾边个听？ 我想点俾我一个好嘅朋友听，因为佢嚟紧就嚟结婚啦。 嗯，佢叫咩名啊？ 阿玲啊， 阿玲， 好嘢，阿玲玲， 点啊？好朋友嘅法啊，同学啊，定系点样啊？ 诶，唔系，我哋由细识到大噶啦，我两岁就识到而家100年几啦。 嗯， 青梅竹 马， 多年好朋友， 闺蜜。嗯。 系闺算系闺蜜啦，算系闺蜜。 好嘢，系啦。 系咪有啲咩都讲噶？ 系啊， 系咪咩都讲噶？系咪大家咩都讲噶？ 都系大家乜都讲，闹翻就会闹下啦，闹完交又好翻，又揽头揽颈嗰只咯。 呢啲先好啊。 系啊，咦？佢结婚你有冇做姊妹啊？ 根本大家自己知道大家个性格系点噶啦嘛。 你唔帮佢做姊妹啊？ 正个姊妹啦，叫老公噶啦嗰啲。 哦，系 系啊，老公嚟噶啦，算系。 咁今日佢知唔知你打嚟噶？ 听 ，sorry， 听唔到。 佢知唔知你打嚟啊？佢知唔知？ 佢知打嚟。 咁你有咩想同佢讲啊？ 希望佢永远都咁开心啦，永远都咁幸福啦，同埋恩爱啦，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噃。OK。 我想点首歌可以噶啦，嗬？ 可以拣咗噶，系咪郑秀文噶？ 唔该晒， 终身美丽，希望佢好朋友同佢继续友谊永固，开开心心。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曾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 星，靠你的手臂，躺下人潮中唱尾。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郑秀文，终身美丽，仲有十一分钟到中午一点啦。电话里边我哋有 Clara， 喂 ，Hello， 你好啊 ，Clara， 你好啊， 你好啊，点啊 ，Clara， 点唱俾边个听？ 点俾我儿生仔啊？佢呢个月咧，七月二十号咧就生日啊，咁啊，祝佢生日快乐。 儿生仔叫咩名啊？儿生仔， 佢叫 James 啊 ，James 嘅，几多岁啊？今年？ 今年34岁啊， 大人了噶 啦。佢咧，佢翻咗嚟香港，佢喺加拿大嗰边住嘅。咁佢咧，佢疫情嗰时咧结咗婚咧，就冇请即系因为疫情啦，咁然后我家姐啊姐夫咧就过咗去观礼，就冇请啲亲戚。咁佢咧翻咗嚟咧就特登翻嚟香港咧就请我哋。唔係擺酒嘅，即係咁叫翻啲親戚，係啦，食餐飯。咁 啊， 星期六就會食餐飯咁樣咯。 好啊， 好開心啊！見到佢， 咁啊好 啦， 係啊，人生大事啊嘛。 咁佢翻嚟長住定淨係食餐飯又走啦？ 佢移民過咗去加拿大嘅，咁就等翻嚟香港咧，即係睇我家姐同埋姐夫，咁順道就即係見下啲親戚啊，食飯。 幾好啊，乖仔啊！ 係啊，跟住佢翻過去越南咧，因為佢太太係越南人嚟噶嘛，咁佢翻去越南就又要請嗰邊啲親戚食飯咯。 哇！係嘅，要嘅，要嘅，呢邊又食下，嗰邊又食下， 係啊， 有禮數，好呢個 非常好，非常好嚇，好 啊，係咯係咯， 咁啊 咁啊。最后呢我想呢讲即係你哋三位呢希望你哋工作愉快啦， 多謝 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啦。 大家咁话 Clara， 你都系啊。 我工作一时时愉快啫。 咁因为你自己啫。 好啦 你哋唔好蝦马少强啦。 听到未啊 佢唔好蝦我哋真啊。好啦送俾你哋有呢首歌曲。爱是不保留关心妍。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主称赞已足够。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新年嘅爱是不保留啊！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我哋电话里边仲有一位朋友打嚟点唱，就系 优美， 优美， 优美， 你好啊，你 个名系咪好优噶？ 喂，美美， 你好啊， 喂，你好啊，优美，点啊，优美， 我掹到条眉咁幼啊嘛。 系啊， 有冇瘦眉定文眉啊？你 定系飘眉啊？ 哇！点解咁多古灵精怪啊？ 其实都系同一样嘢， 系咩？ 唔系，好咁啊！今日打嚟有咩特别嘢？微微 冇啊！想多谢我先生啊， 好 呢件， 咩事？有冇激嬲佢？ 雅先生。 好多謝佢咧，咁多年都對我咁好啊！ 又忍耐你啊，咪 點樣好法啊？舉啲例子，點樣好法啊？ 我咧去親旅行咧，佢都係幫我決定曬所有嘢咯，唔使我諗咯。 哦，呢啲好普通啫， 碎 料啫，微 微碎料。 係啊，出邊全部人都係咁啦，你唔知啊？ 佢踩你啊！你快啲講嗰啲更加好啲嘅。 係啊。 我媽咪咧有病嗰陣時咧，我老公幫我決定曬所有嘢咯。 哦， 照顧埋，照顧埋， 我冇出聲， 照顧埋。 哇！呢個好，呢個好仔，好仔， 有膊頭啊，有承擔啊， 係啊， 好 啊， 好啊， 好。咁你有咩想同佢？係咪思健啊？同阿思健講啊？ 係多謝佢啦。咁就拍咗拖同結婚都23年啦，對我一直都好好，同埋都 好 照顧我兩個仔咯。 兩個仔幾大啊？ 兩個仔幾大啊？一個14，一個16。 哇！ 大個仔啦， 大個仔高過你噶咯喎，差唔多。 咁你高唔高過？唔知啊。 成間屋咪就得你一個女女細女孫 啊？ 係咪 啊？ 係 啊， 好有陽氣啊嚇！ 大家又係咯， 個廁所佢擺曬化妝品喺度，就係咁噶啦。 好啦，喂，咁啊，今日呢只歌曲係你揀噶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 嗯，你自己介紹個名啊。 感激我遇见， 正啊，正正正， 微微继续幸福， 系啊， 开心心， 永远快乐 ，OK， 好， 多谢晒优美， 拜拜， 拜拜。 你大笑却无言，在冷漠情况上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 伴我举呢歌结束今个礼拜风骚浮人，再次多谢所有收听朋友，星期一再见。 星期六同星期日玩得开心啲。 系啊，尽情去晒太阳。 Happy weekend， 好， 拜 拜。 过每天。坏事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